時代雜誌選出電動車生產商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作為本年度風雲人物。50歲的馬斯克亦是太空探索技術公司 SpaceX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時代雜誌說很少人能夠比馬斯克對地球上的生命甚至地球以外產生更大的影響。SpaceX 公司致力多項太空計劃，除了積極參與美國太空任務，亦推展太空旅遊和發射低軌道衛星的星鏈計劃。 Tesla 的市值今年升至超過$10,000,000，超過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的總和。繼 Twitter 有超過6,600,000名追隨者，他一則貼文可以影響股市和加密貨幣的價值。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强烈带风暴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11点，跌243点，成交金额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4，跌4.2；阿里巴巴120元，跌1；美团系245.4，跌2.6；盈富基金23.86，跌2.8；华宝国际14.6，升6.4。中移动46.65升3毫，京东健康69.9跌2.35，金科服务29.35跌2.45，小米集团18.76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302，瑞士法郎8.457，澳元系5.55，加元6.088。新西兰元5.268，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6.8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608。日经平均指数报28,520点，跌120点。港金报16,6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8.28美元。卖出1,7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啦，有交通意外，咁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咧要改道行驶，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咁重复多次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水街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芳。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同学们一起找那个叫踩人的记者，看着柳眉的指印，郭心刚才发现原来这个记者就是张峰在。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政府会在接下来的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就试一试佢。 已经合作了10年了，大家都想试啲新嘢，选择了 reggaeton 嘅音乐类型，就是因为觉得广东歌中是比较少尝试嘅，令佢哋想挑战一下。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上榜两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7位 ，Jimmy IDK。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卖啊？ 哎，毛毛虫，你卖脱毛膏做咩啊？ 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喂，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啊，好耐冇听呢啲旧嘅 jingle 啦，咁、 啊、 今日突然之间咧，即系突发奇想，想听翻少少，即系我要同阿马小强讲咧，即系好几个月前嘅啦，唔系呢啲 jingle 系咪先？我哋啱开始嘅时候， 4-5个月 系啦，我必须要， 我觉得好似好耐之前。 你开始嘅时候咯， 6月尾7月头 咯，我必须要补充翻少少。嗰阵时咧写咧系为咗个喜剧效果啫。马小强点会丑样先咧？佢简直一代嘅俊男，系咪先？咁咧就系、是，所以我要即系惊佢听翻咧，又话我针对佢。 佢系好色一代男， 我都冇讲。 你好色一代男， 系啊， 系啊， 中意颜色啊嘛， 系啊， 系咯， 梗 系咁啦。唔通话你嗰只好色咩？ 唔系 啦， 你成日都心如止水噶嘛， 系啊， 系嘛咁咯， 系啊，咁所以咧，我今日要介。我自己我就是矮瓜蕊， 仲有你呢、啊、 你不可以咁讲， 我自己噶嘛，我自己讲我自己，做咩你要阻止我啫？唔得，我叫高妹咩？我冇可能咁我讲话叫高， 呢啲系我个人特质嚟嘅。啊、所以冇乜所謂， 得到我星期二二龍爭珠，我係馬小強。 OK， 增咩猪啊？增一只猪啊？ 增一只，增加一只猪啊？ 增加一只猪， 咁犀利！ 陈伟贵贤啊，你个肚腩越嚟越大啊！ 喂，好啦，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上昼十点到一点钟，仍然我哋三个陪住你吓。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69%。我哋带嚟有朋友就系 Aaron 郭富城。 哇！ 语中感叹号送俾大家，呢首歌曲开始今日。 斜斜大雨，轻洒窗外，小马路，不禁想起你雨夜曾跟我好，忙拿着雨伞冲出街上飞快步，心里急于见面再倾吐。要说对不起，当天太自私，我糊涂，今天想做。出弥补，盼遇你街中多一次遇到，有或无缘，就似一个问号。In the rain, lonely night， 孤单街中无，想找你，只找到一堆感叹号。只想你可知道，心中我爱慕，未变未尽这夜无路数，说不出。 星期二嘅早上十点搭三，我哋听紧风骚浮人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至清劲嘅东至东嘅风。未来数天气温会稍为回升嘅咯。哎，冬天衫又可以收得埋啦，点算啊？咁大陆嘅中英文版本一齐送晒俾大家噶啦，十点十七分吓。咁有位 Kenny 咧，佢呢个网上话今日好有爱啊，有爱即系朋友嗰种爱，因为 feel 到我哋三个咧，真系有一种嘅共融嘅气氛啊嘛。 冇可能啊，系啊，冇可能真系。 点解冇可能啫？ 我一嚟我已经想插你， 冇所谓啊。唔系，如果你插我开心嘅， 系 fine。 你而家先知咩？ 系啊， 你哋真系 插须同插头嘅。 系啊，就系 一插就插电，就有电啊吓。 系啊。 都同插头， 系啦，插咗有电嘅。 但系有时有啲插头系唔啱噶噃， 系啊， 咁咪换， 唔紧要，唔使换嘅。 搵 啲 adapter 咯， 系咯，咁咪你咯，个 adapter 系咪？两脚变三脚系嘛 ？adapter 系啊 ，adapter 点样？ 今日星期二啦，咁我哋一阵间咧会有呢一个马老师嘅漂流教室啦，首先同埋呢一个乜都讨论区啦。今日话题咧我都摆上网嘅，就话到底你搵一份工咧，其实来自我一位朋友问开噶啦 吓，冇错， 风气中嘅朋友发发问。我哋其实工作咧，到底系应该揾理想中嘅工作啊，定系好 pay 啲嘅工作咧？ 冇错，佢既然问我哋嘅话，我哋就将呢样嘢掉出大海， 大家一齐 问一问大家，系咪啊？即系究竟如果你话喺工作上面嘅话，系应该系得到你嘅 satisfaction 啦，你嘅自己嘅满足啦，定系应该嘅就以钱行先咧？ 冇错， 好难拣啊！ 我亦都请我哋嘅街坊诶去答呢个问题嘅， 系咪啊？ 咁我发觉咧，就差唔多90% 人咧， 90% 人 唔好讲， 都系我唔会讲，都系会有一个谂法。如果谂法，我唔可以话佢错。 錯。其實佢嗰個諗法咧就係不過次序問題啫。咁、我哋就一陣間先揭曉啦。OK， 咁大家都可以繼續留言嘅。好啦，翻嚟我哋嘅今日喺第一個鐘頭咧有個話題啊，有個討論區上面咧就有個男仔啦，香港嘅男仔嚇，咁啊同個女仔拍拖，咁但係咧有一次咧就坐嗰啲穿梭大巴 啊 ，shuttle bus 係啊 ，shuttle bus， 咁咧個女仔唔好啦唔好啦，點解啊？點解唔好坐啊？呢啲我坐呢啲， 我會嘔， 我會嘔嘅。的士啊的士啊， 係啊坐的士我冇事咯，但係我坐 shuttle bus 我嘔啊。 其實咧我雖然咧咪後咧我就話呢一樣嘢對於好多人咧都係會有呢個毛病嘅，即係雲車浪啦、 雲船浪啦、 船 飛機都會啊。 飛機都會 係啊， 雲機浪 船係 common 啲， 嗯， 因為船會拋 唔係啊，我都會啊，係啊，因為好驕傲噶嘛，好拋， 好拋 ，power feel 咁， 好拋， 係啊， 你有冇坐？你坐過最癲嘅船係咩啊？我嗰次坐過咧，喺布吉島咧，坐嗰啲快艇咧， 我都坐過。 喂，佢只腳冇掂個地嘅大哥， 係啊， 你明唔明啊？ 唔知講最邊噶。 同埋咧，你唔好，你唔使揾地方坐啦，因為你根本坐唔到 嘅。係你係騰空噶嘛，個人係。 好似騎馬，好似騎長嘅騎馬咁， 系啊， 點會唔嘔啫？係咪先？你試過點？ 我試過，我試過嗰次嘅就係唔係去咩啫？不過都係泰國。我就去我專登要坐咗一間好似大眼雞嘅一個咁嘅船啦。咁就 有大眼雞應該好靜㗎。 大眼雞咁跟住就出發啦， 唔會靜㗎嘛。 算啦，由得佢嗰只唔知咩雞。 三眼雞 三眼雞、四眼雞佢照相噶啦，佢自己咪四眼雞咯，唔係佢係四眼龜，對唔住，係啊，你係另外一種動物，夾錯咗，唔好意思啊，係啦，一種係可以 大眼雞個細佬叫做四眼雞，嗱佢講個男 唔係啊，唔係冇事冇事冇事， 咁啊嗰次我就係專登要帶嗰啲咁樣嘅叫大眼雞類似咁樣嘅嘢咧，就要去啲叫做 PP 島，你有冇去過？ 去過。 James Bond Island， 去過， 哇！ 我印象講我感受， 簡直係辛苦到想死啊！咁其實我哋一去嘅時候，你知唔知係慘到咧，好似難民咁樣，每人咧派咗袋嘢，我想咩嚟㗎？咁樣佢就講一大， 嗱你唔好講住， 係 包住你嗰啲，因為驚濕，因為驚你啲嘢濕，包住你嗰啲衫啊， 冇錯。除此之外嘅話，佢仲俾一包嘢我嘅，係咩嚟嘅咧？其實就係裡面有一隻包，同埋咧就係有有一個 珠水， 即係少許 snack， 都唔係水添啦，有一罐一包都好似檸檬茶咁樣嘅嘢啦，但係其實係果汁嚟嘅。咁跟住咧就係 你嘅 lunch 嚟 㗎 啦， 就係 你 嘅 lunch 嚟㗎啦， 係 你嘅 lunch 嚟㗎啦。 咁跟住原來咧係你所有嘅嘢我係要你自己包㗎，或者我你要另外買嘅話你要俾錢㗎。我梗係唔知啦，係咪？咁跟住我就諗住啊，上咗呢個就我覺得係上個賊船一樣啦。一上到去嘅時候咧，就因為 你咪包咗個 tour 啊？我想問你， 包咗個 tour 跟一個 local。我都係，我完全唔知道究竟發生咩事，亦都唔知道。 因為好多好似我哋呢啲咧，即係傻更更嘅旅遊人士咧，就會去嗰啲街上面嗰啲 tourist centre 咧，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地方，掛曬嗰啲資料，你喺邊啊？你喺邊啊？ 係啊 ，Hey my friend， come come come， 你想去哪裡？通常講普通話嚟嚇，即係好多。 哦，你嗰時候講普通話，我嗰陣時候嘅話，去 哪裡？ 去 哪裡？咁樣 係 啦 ，where where where 咁樣，咁我就是但啦，望下咁，跟住問少資料。哦，呢個布吉啦，咪布唔係。PP 島啦 ，PP 島啦咁樣， 係啊， 參加咗呢 tour， 跟住就參加咗呢個咁樣啦，咁跟住我上咗船啦，咁上咗船之後，哇，跟住咧就上咗喺個 deck 上邊啦，全部所有嘅人當然係上曬 deck 度啦，咁你又見到咧，多數咧都一雙二對咁樣，大家就喺上面嗰度，係啦，哇，好開心，大家摸嚟摸去咁，得我自己一個人。 點解得你一個咧？當日得你一個？ 係因為其實你嗰個 tour 裏面有其他嘅一啲同你一樣嘅一啲遊客，啱唔啱？但係啲遊客咧多數都係一雙一對嘅。 我知，但係你一個人去旅行一次。 我嗰次係同一個朋友去旅行，但係佢咧就同我一齊 book 咗呢一個 PP 島之遊嘅話，佢突然間之前嗰晚嘔，所以佢就冇去。佢同我講嘅就話，既然俾咗錢啦，佢叫我照去。其實我係唔想去嘅，因為 我 覺得就自己一個人係咪唔應該去？同埋一個女仔， 同埋你係 stay overnight 咁啊 ？PP 島你想？ 我冇 stay overnight， 我 就問佢到。哦，咁啊，你嗰個就如果 stay overnight， 我一定會唔去。佢就係因為唔係 stay overnight， 佢只係一早好早嘅話，跟住佢就已經出發，跟住到佢黃昏就會翻到你個酒店。咁佢就想我講 PP島冇。冇嘢玩嘅喎 ，exactly， 你坐過去，如果你唔 stay overnight， 你去嚟刮刮 係啊，即係游水同埋喺嗰度咪玩嗰啲咩快艇啊，咪嗰啲咁嘅嘢咯。好似你想講嘛，我都係咁諗。我去完之後，你知唔知？我去嘅時候我都覺得 我 冇命 想， 我唔 想 去 打鬼咯，我冇講其他 嘢。真係打鬼㗎，因為冇嘢做㗎，即係陽光同游水。 但係我去 PP 島咧，我都唔好得你好多，因為咧，我以為咧，即係雖然係一個 PP， 即係雖然係一個比較。簡樸啲啊，我講用簡樸形容啦，簡樸啲嘅小島，起碼你都會有一定嘅 surface 或者 quality 啦咁樣。點知咧隻艇啦 ，so called 叫艇啦， 係咪大眼雞？ 係啦， 係啦，其實係大眼雞咯，係啊。 去到離岸咗100碼咧， 佢就唔再撐啦，即係停曬。 冇錯，冇錯。 熄咗， 熄咗佢嘅國錢 啊 嘛。 跟住佢話：好，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拎起你自己行李，更水行埋 啦。係咁噶啦， 係啊，上岸咯。 系啊， 咁啊，个个你着到几靓都好啦，你要入起条裤咧，咁啊行行行行，如果啲嗰啲沙又绝，你又托住自己嘅夹， 系啊， 咁咧踩到上 个夹， 系啦， 系啊，因 为 系你自己带佢嗰啲人啊，佢要瞓啊嘛， 我 唔使啊嘛，我 拎晒行李夹噶嘛，咁啊喺个大堂，周个大堂地下都系沙啊、湿啊嗰啲咁样。 好唔舒服啊！你 明啊， 好似喺泳棚咁样。 系啊，我知啊。 但系嗰酒店大堂， 好简陋噶嘛， 好简陋。 系啊。 好啦，咁啊住一啲咧，就类似 bungalow 咁啦，即系喺树侧边嗰啲茅屋仔咁啦。 都几舒服啊，系咪咧？冇冷气。 我只可以话好简朴，好简约咯。你心里面有个，你唔好谂咩五星啊六星，你唔好谂酒店呢样嘢。你谂系一间茅屋啦，你有茅屋住，有个好细嗰啲大肚腩细件事咧，咁摆喺度咯，揿佢。有好多雪花啊， 有个茅厕啦， 类似啦咁样。后来个电视机揿下揿下仲唔 work 添啊？ 系啊，梗系啦。 喂 ，hello TV not working 咁样。咁我以为佢会派个 engineer 嚟同我整啦吓。佢派一个赤脚嘅土人入嚟托走咗佢，跟住 即系 not working 就攞走。 系啦，就拎走。你话 not working 咪拎走咯。 系啊，冇错。 咁咯，不过都系一个体验嚟。都系个体验。 O K， 你又好啲啦，因为你会过夜嘛。咁我就唔会啦。咁我去到之后，基本上就全部上晒个 deck 嗰度，咁你又见到佢哋一双二对，因为有好多系外国人，应该系个男朋友同女朋友，大家就去到嗰啲地方，你知啦，清清晒晒到噶，系咪？其实你一见到佢哋个样，都知道应该佢哋都哇，都已经玩得好多呢啲咁样嘅嘢，因为全部都黑实实咁样嘅， 同埋一阵太阳油味。 你冇得唔黑噶，你嗰啲地方 系啊，挡唔到 嘅， 系啊。咁跟住咧，我见到佢就得我自己一个女仔咧，我真系好惨啦，有少少啲头昏。我冇啊，我唔使，我已经上咗船，我已经想落船啦。但系而家我已经离开咗个码头啦，冇办法，因为真系去咗，去咗之后全程我就坐咗喺楼上咯，咁就喺楼上嗰度咧，咁啊下边 全程喺只船啊。 我可以做乜嘢？ 唔系你净唔好落个岛度啊！ 我冇，我唔想落个岛度，我唔想整湿，系啊！所以你话系咪真系成件事，即系简直就系自己攞嚟 一个大笑话， 就攞嚟穿啦！咁跟住我就坐喺嗰个船上面嗰度，咁佢梗系熬坑鸭咁样啦。咁我就系个全程晏昼，我净系得一个面包同埋一支嗰啲饮嗰啲好甜嘅 果汁， 果汁定系乜嘢啦？ 果汁 一早我已经饮咗啦，我仲以为晏昼应该有嘢食，系冇嘢食嘅。 吓冇啦，就系得嗰个咋？ 你如果要嘅话，咪好似你咁样啦，你咪就上岸咯。上岸佢哋有椰青啊，有啲唔知啲咩俾你食 嘅。上岸先有啊，算冇啦， 算冇啦。咁就佢俾咗呢个嘢，你就包咗噶啦，已经系啦。咁就食完之后，咁跟住就全日都喺嗰度。咁好彩嘅就系3:00到已经回程啦。咁翻到去嘅时候已经系4-5:00啦。跟住我见到我朋友觉得鬼打冇咁精神，我怀疑咧其实佢 根本唔想 佢有嘢， 根本唔想 佢有嘢喺个房嗰度。 系啊。 点解要报名先得噶？ 我唔知啊，就因为咁样佢就上咗个贼船，嗱唔关佢哋事啊吓，即系只不过我嗰次嗰个经验唔开心咯。 有冇试过啊，马老师？ 我有试过，但系咧同我今日呢一个漂流教室撞嘅题目，我题目叫咩咧？海龙王招女婿，小乌龟怒海如山。 你个人生里面得咁少嘅经验 啊， 咋？ 系 啊，你讲咗就冇噶啦。 系啊， 佢冇乜货啊，有得去啦，有去啦，系啊，即系成个士多就得一样嘢卖嘅。 因为我觉得成日撞你哋啲嘢，我好怕。 撞咩？我哋啲嘢啫， 得一样嘢卖， 得一样嘢卖，卖咗就冇收报，收报啦。We must bring salvation back. Where there is love, I'll be there. I'll reach out my hand to you. I'll have faith in all you do. Let me fill your heart with joy. I'll be there， 每日十点到一点钟 ，I'll be there Radio 2 FM 94.8至96.9，希望你都会一路陪住我哋，风骚快活人。10:29噶啦，翻嚟咧，我哋会听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咧，继续会有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网上情，同埋晏少少咧会有讨论，佢一齐倾下偈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专营巴士和电车公司会在今个月19日立法会选举日提供免费乘车优惠，方便市民投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行政会议前表示，今次立法会选举意义重大，公共运输机构自愿做这些工作，当中不涉及公帑，亦不影响政府日后审批这些运输机构的加价申请。 香港的公营的运输交通公司啦，佢都有呢個意願。當然我亦都知道咧，運房局係同佢哋有商量過，咁佢哋都係好自愿去做呢件工作，嚟到去支持呢個咁重大嘅日子。你會記得有陣時有啲好重大日子，譬如敬老日咁，好多運輸公司都會自動提出俾長者免費搭車啊咁。咁所以只係一個咁樣去支持呢一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嘅工作。照我所知咧，喺每一間公營嘅運輸機構裏面咧，佢都另外有一個款項咧係做呢啲回饋式嘅，就並唔係個日常開支嘅一部分。咁所以呢個工作或者呢個嘅優惠咧，都係用呢一種嘅安排嚟到做，並不涉及任何嘅公帑，亦都相信唔會影響日後政府去審批有關於呢啲交通運輸服務嘅加價。事實上，如果你記得港鐵公司嘅加價嗰個方程式裏面都唔會有一個咁嘅因素喺度嘅。 有小學早前向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歷史資料片段，引起部分學生不安。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認為，無需過分地追究責任誰屬。張勇邦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今次資料並沒有細分適用年齡，今次資料並沒有細分適用年級，而材料到學校都會看適用度。而今次材料提到可以由小一適用到中六，他自己的學校並沒有播放片段，相信紀錄片段都有一個尺度，認為局方亦要作審視。他認為有關歷史是國民教育一部分，有很多不同方法和材料，任何教材都應該由校本處理，應該因應小朋友可接受程度使用，但認為今次屬單一事件，外界不用太憂慮，教育局和學校都有進步空間。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和法國經濟和財政部長勒梅爾以視像方式共同主持第八次中法高級別經濟財金對話。胡春華說，今年以來中法務實合作取得新的積極進展，雙邊貿易創歷史新高，雙向投資快速增長，農業合作成效顯著，新興領域合作穩步推進，中方願意與法方一起落實好兩國元首共識，加強疫情下的國際和多邊事務合作，深化重點領域互利合作，着力營造良好的貿易投資環境，為中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注入新動能。勒梅爾說，法方願意與中方進一步深化經濟財金合作，加強應對氣候變化和生物多樣性保護、世貿組織改革等多邊議題的溝通協調。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仪式将在塞纳河举行，是夏季奥运会首次将开幕礼从运动场馆搬到开放区域。巴黎奥组委公布，仪式将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和沿河举行。奥委会说，超过10,000名运动员将乘坐160多艘船沿塞纳河由东向西入场，途经过巴黎城区最核心的区域，包括巴黎著名的地标性建筑 例如巴黎圣母院、罗浮宫、大皇宫和艾菲尔铁塔等。组委会预计将至少有600,000人能够在现场观看。按照计划，靠近河边最近的区域将划为售票区，外围区域将免费向观众开放。沿河两岸还会竖立超过80块巨型屏幕，给现场观众实时欣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冷。现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26点，跌228点，成交金额4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55点，跌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2.8，跌3.8；阿里巴巴120元，跌1；盈富基金23.88，跌2.6；美团系245.4，跌2.6；华宝国际14.34，升3.8；比亚迪股份279.4，跌8.8；中移动46.6，升2.5；小米集团18.82，跌4.2。京东健康69.6，跌2.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3.63，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2，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8，欧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5。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4点，跌136点。港金报16,6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7.44美元，卖出1,78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嘅交通意外仲系未处理好啦，唯一行车线仍然系封闭，即系话咧清水湾到去清水湾嘅车仍然系不能够转翻去西贡公路噶。咁而家所有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唯一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仲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半山的坚道去上亚尼北道方向，近住鸭巴甸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楼梯街。咁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比较多车，咁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以及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时间系唔等人噶。 唔该唔该， 呢个系我考试证。 你考嗰班系三点半，依家已经五点咯。 俾我入去考啦！我头先真系有事，我已经用尽我所有嘅力跑过嚟噶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 Misha 饰演嘅钱世华因为乜嘢原因咁迟先去到考场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同途展翅。 香港是我哋屋企，我哋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嘅家园，而你嘅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十二月十九日立法会换届选举仲有五日，投票时间为朝早八点半至夜晚十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头先咧嗰个讨论区嘅新闻咧就未讲完嘅，其实咧就有个港男就喺呢个讨论区就话啦：，哎呀，我女朋友咧成日咧只系肯坐港铁啦吓，同埋的士嘅啫，一定唔肯坐巴士。咁终于有一次咧，我同佢讲好短途咋，坐一阵唔惊啦咁样。点知佢真系咧一坐就呕啦咁样，仲呕到站埋落我度添咁样，即系言辞之中咧有少少觉得咦乜咁噶咁样咯，咁啊写咗出嚟话 真呕、哦， 真系呕， 真系呕咗个 shuttle bus 系几分钟啫喎， 系啦，咁就系，但系佢就 po 上嚟咧，佢就话，诶、真系港女啊，真系中坏咁样，但系啲人就话啦， 关事噶， 系啦，我都觉得唔关事，呢个体质问题，有啲人咧 真系 会容易俾呢啲嘅即系震嚟震去啊，因为呢个嘅空间咧系会令到 雨水唔平衡啊，咪会晕啊。咁啫嘛， 咁都好多网民咧，就其实唔同情佢嘅，即系话喂，你唔好咁话女朋友啦，反而我哋觉得你一个唔理解人哋嘅体质嘅人啊，即系唔 understanding 啊。 你唔系咁，唔代表人哋唔系咁啊嘛。除非你话点样佢系港女咧，就系话哦，佢唔肯搭 shuttle bus， 一定系要带呢个搭呢个的士嘅，系咪？咁啊，但系佢就咁样，佢就冇事。咁啊，但系好可能佢就要即系，总之佢唔系一搭 shuttle bus， 佢就真系会呕嘅话咧，咁即系证明其实佢冇讲大话咯。 佢而家真系呕，就真系冇讲大话。 系咯。你唔可以咁样话。 有啲人系噶，甚至咧唔好话坐巴士啦。我咪系我同阿 Sarah 讲，试过有个朋友咧坐我私家车咧，坐咗一个哦，佢停一停啦咁样，我一停咗佢就开门。 嗰个系咪我啊？ 嗰个唔系你谂过咩？ 边个嚟啊？ 我坐过你嘅车，但系我都同你讲，其实你都坐嘅，因为你揸得快嘛。 哦，你好快噶。 你有时候喺某啲位嘅，你要喺好短时间之内，你要刹停架车嘅时候，其实你 系 错嘅。咁其实我觉得有时咧，其实阿大佬坐揸车都仲冇咁难西。即系难， 冇咁犀， 冇咁犀利。但系其实我系试过有一次嘅啫，我真系要落车嘅就系因为坐一个的士司机嘅车。 嗯， 的士 佢好错，因为其实我唔知道，我唔系话的士司机好错啊，即系个样好错咁样。 即系揸车， 因为佢揸车揸得好错，系嗰一位啫。哇，嗰次我真系争啲呕出嚟啊！你系头痛咯，同埋头晕咯，因为佢成日都好心急，一开车嘅时候佢就会好快。 哦，又 好大油咯。跟 住前边系好大油，一抌过去个前边嗰个红绿灯，只要一转灯嘅话，佢又要车刹刹停，你咪成个咁样挫挫几下之后嘅话， 系咁岌头咯。 真系想真系想呕， 系咁岌头，好似殡仪馆。 系啊，不停咁样一个高。 好耐好多年前，我坐嗰个的士，嗰阵时仲未有强制呢个安全带，咁我就冇揽安全带啦，因为佢冇强制。其实你坐的士好少会以前啊讲就揽安全带嘅， 有得揽都唔揽噶啦。 系以前 啱嘅， 强制就强制之后就一定揽啦，而家就一定揽啦。咁我记得嗰阵时佢又揸得好，仲要系行一啲好窄嗰啲咧，薄扶林上面嗰啲咧，弯好多弯好多弯。咁当时我已经。坐右边，斜咗去左边，左边又斜翻去右边。 系啊，嗰啲叫做情侣湾啊嘛。 系啊，我讲咗一句话。 情侣湾。 情侣湾啊，即系你西过去嗰时就即刻嗌 啊，扎扎弟弟。 但我一个人坐，你谂下我斜嚟斜去，斜嚟斜去，我讲咗一句。 好似波子机咁。 司机大佬，你都好犀利。其实我嗰句就唔系赞佢，点知佢觉得我赞佢。 死咯！ 再开快。 再 你讲清楚啲嘛。 再甩添，哇！我觉得我真系好似 你喺佢耳仔边嘘气讲啊嘛，佢即刻你落车。 你会咁噶？ 我 会 哦，系即系咁咯，所以即系冇办法，呢个体质问题。好彩我就唔系嗰啲喐啲人呕嘅，我冇呕。但 系佢有次揈咗出嚟，唔系呢次啊嘛。 唔，哦唔系，我另外试过有一次，系我有个屋企人车住我阿爷，我阿爷坐我隔篱，即系坐后座嘅，点知一掟弯，佢道门开咗。 哇！好惊啊！ 我唔知，即系老人家闩门闩得可能细力， 可能系啊，惊实啊， 系啦，佢轻轻闩门， 系啦，又惊实， 一掟弯咧，好彩咧，我爷好温阵嘅，佢成日都揸住嗰啲叫做柄啊，即 系 嗰个私家车咪有个嗰啲， 佢上面你有个镜， 有个好似吊环 咁，系啦，其实嗰嘢俾你，佢就挂衫噶嘛， 系啦， 嗰个位啊嘛， 总之佢捉住，捉到 佢随时捉住嘅，所以嗰次佢就冇飞出去咯， 系 啊，如果唔系就已经真系伏一声就掟出去。 我都试过有一次，我试过一次就好啦，好啦，好啦，好好好啦，好耐之前，咁就系要去送机，咁啊就 call 咗一个白牌车，咁啊就坐喺后边，咁啊就坐咗喺后边，咁啊我啦，同埋唔知我阿爷定系边个有车阿爷，总之系上咗年纪嘅，咁跟住咧就系咁样咧，就西嚟西去，西嚟西去，无端端去到一个弯嘅时候，喺我嗰边啊，我嗰边嘅咧就系咧个门咧就扑一声自己开咗咯，咁你白牌车其实普通嘅私家车嚟啫嘛，咁你落佢唔何噶，好彩嘅就系坐我隔篱嘅嗰一位长辈嘅话，一手执住我， 哦你冇安全带添啊， 冇白牌车边有安全带啊， 咁啊仲危险好多年前， 咁好危险， 好细个啦， 系啊， 你谂下，应该系清朝之前。 好細粒㗎嗰陣時， 係啊，佢一手捉住我，咁跟住佢哇你點啊，跟住佢就停低架車之後拍翻當冇事發 生。係啊，以前真係咁樣㗎，係 啊，係咁㗎， 冇錯。 你話其實坐車咧，我都幾叻嘅。 你有嘢講啦， 長途車。哦长途船 坐车点为之叻啊？ 即系 咩叫坐车几叻啊？ 我唔会晕浪噶，但系有一次我真系顶唔顺，我由深圳罗湖商业城下边坐长途车翻东莞， 嗯， 即系正路星期一早上咧冇乜人嘅咋，因为翻工啊嘛。点知一上车咧有几个师奶上咗嚟， 翻工冇乜人， 即系朝头早啊，星期一朝头早啊， 巴士系咩嚟噶？ 长途巴士， 长途巴士， 好少人。 长途巴士应该唔会好晕嘅啫，唔系嗰啲。 唔晕啊，但系一上去咧有几个， 你见到师奶晕， 师奶上咗去，跟住冇几耐开咗车啦，跟住咧，有阵味嘅，食嘢喎喺度。跟住个司机已经喝啦，唔好喺度食嘢啊，因为嗰啲味咧，你食嗰个就好香， 同埋会吸晒落个冷气个。 系啦，第二啲咧就真系好辛苦。跟住第一个食，跟住后边又有人食，佢仲食嗰啲水煮啊、酸辣嗰啲，哇！我真系顶唔顺，前后夹攻。 但系如果你中意食又点睇咧？嗬，即系如果真系中意食嗰啲，即系水煮鱼， 整够你。 我唔知啊， 我真系好辛苦。 咁最后点啊？佢冇听个司机讲， 冇听啊！做咩食嘢？系啊，肚饿食嘢唔得啊！ 嗰个司机落去唔何嘅，揸紧车，唔好走埋坑佢头咩？系咪先？ 停埋一边咯，一定要佢停止食嘢先再开咯，唯有。 因为佢去到有一个位咧，即系出到去准备上高速公路咧，佢哋就要停低问：喂，你一系落车，因为而家佢哋要过关， 强硬地 要求佢哋，咁佢哋好快食完，继续上路。 真系冇办法啊！喂啦，有个点唱，阿 Suki 咧同 Angel 大学同学啊，经常联络嘅。佢话我自己小学时候咧翻下昼班，早上妈妈就会听《风骚快乐人》，然后先翻学啊。Angel 比我更加早听呢个节目啊！而家我哋咧都大个咗啦，咁啊中意听埋啲旧歌啦，咁样咁所以咧今日咧可唔可以送首歌俾 Angel 听？佢中意听《安全地带》啊，《安全地带》 有 taste。 好，呢只歌送俾 Angel 啊，预祝佢生日快乐， 酒红色的心， 冇错。Okay, 翻嚟，我哋就会有 网上情。 もっと勝手に恋したり、もっとキスを楽しんだり、忘れそうな思い出をそっと抱いて。忘れてしまえば今以上それ以上愛されるのにあなたはその透き通った瞳のままであの心を 今夜を揺れ合ったり悲しそうな言葉に酔って泣いているよりワインを開けたら 网上情和母亲的约定，某年某月某日，在西藏高原，一个白发苍苍的男人挨着一架残破不堪的三轮车，拿着一张老婆婆的相在那里傻笑，好像很开心。这个老人家叫黄一文，他几乎走遍全中国，最后来到西藏。最初出发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上路，他是跟妈妈一起。话说在家里有一天，他望住九十几岁的妈妈，一脸愁容就问了，阿妈，你有什么不开心啊？妈妈就说，唉，阿仔，我成日呆在家里面，哪里都去不到，好像困在笼里面的雀仔那样，几长命都没用了。想起妈妈一生操劳，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黄一文的心就隐隐作痛。他下令决心，要在妈妈剩下的日子里面带她出游，看看这个家乡小城之外的世界。但是妈妈行动不便，怎样可以去旅行呢？他利用家中有限的资源，整了一架有缝有窗的三轮车为妈妈而设，只能够给妈妈一个人睡在里面。除了必须的物品之外，其他行李尽量不带，以免架车太重。就这样，他带着妈妈出发去旅行了。那一年他74岁，以三轮车代步，要克服旅途上面的种种的崎岖的路途，这一切对于年老的黄一文来讲，绝对是一个大的考验。每一个晚上，他睡在车外面保护妈妈，妈妈就睡在车里面。这样的长途旅行，那个辛苦自然不足为外人道，但是每次见到妈妈开心地笑，他就会很开心，还有觉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母子两人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由最北的塔河去到最南的海南，然后再去到哈尔滨。那年妈妈已经102岁，未及回去塔河，妈妈已经在哈尔滨的医院含笑离世。在医院里面，离流的妈妈含着眼泪，捉住个仔的手说，今次同你去旅行是我一生人最幸福的时间，我可以好开心离开这个世界。妈妈最后的遗言是要将骨灰撒到西藏。为了达成她的遗愿，黄一文自己再次出发，历经无数的困难，在很多人帮助之下，终于来到这个西藏的山岗。他回想这个西藏的景色，想起这段时间跟妈妈一起旅行的苦与乐，他吸一口独特的空气，然后眯埋眼在心里面对妈妈说，我之所以能够拥有所有的痛苦， 忍受所有嘅痛苦，系因为我必须遵守同妈妈你嘅约定。呢个系我唯一可以献俾你。最后一个仔嘅爱心。讲完之后就攞出妈妈嘅骨灰，撒喺西藏嘅土地上边，完成咗呢一次嘅旅行，然后一个人翻返家乡。作为仔女，我哋有冇为妈妈爸爸献出一份爱心，为佢哋嘅心愿试下出一分力，等佢哋嘅心愿可以达成。王菲嘅呢一首《约定》啊，有位朋友叫 Joyce 咧，佢话咧 Queenie 今日系生日嘅，可唔可以送只王菲嘅歌咧？就借呢只送俾佢啦。佢话佢哋系中学嘅时候认识，互相扶持30年啦。咁多谢呢位好姊妹，无论喜与悲都在我身边支持我，希望佢过得开心心啦。Joyce 送俾 Queenie 嘅一首歌曲《约定》啊。好，快到早上11点翻嚟，我哋就会今日嘅乜都讨论区，话题就系、是、到底揾一份工，你觉得理想紧要啊，定系人工紧要咧？如果呢一份工系你好想做嘅，但系人工，好似又唔系咁好，但系嗰份工咧，好好人工嘅，但系我又唔系好想做。 真系人生交叉。 有冇发现嘅就系永远呢两样嘢都系不能并存噶？ 嗯， 系啊， 我真係做咁耐，嗬，你真係好難話兩樣嘢嘅，兩樣嘢都係喺同一份工裏面出現 嘅。不過我諗睇下你嘅年紀啦，唔同嘅年紀、可能對呢樣嘢唔同嘅睇法。 係 啊，係、啦，好，十一點鐘我哋先聽聽呢個新聞報告、財經消息等等嚇，咁啊翻返嚟繼續風騷快人，大家都係留言講下你心中嘅想法嘅。翻嚟我哋繼續，好，欣傑。 认为在前总统特朗普政府期间担任白宫幕僚长的梅多斯拒绝配合传召和调查工作，指控他涉嫌蔑视国会。美国国会山庄冲击事件造成五人死亡，包括一名殉职警员。预料梅多斯将成为继特朗普首席策略师的班农和前司法部官员克拉克之后第三名就国会山庄事件被指控藐视国会罪名的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上周十点强烈大风暴雷伊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8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南部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4点，跌290点，成交金额51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48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8跌4.8，阿里巴巴119.4跌7，盈富基金23.82跌3.2。美团244.2跌3.8，比亚迪股份278元跌10.2，小米集团18.72跌5.2，华宝国际14.28升3.2，中移动46.4升5仙，京东集团304.4跌6.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3，英镑10.301，瑞士法郎8.454，澳元5.545，加元系6.086，新西兰元5.264，欧元8.804，每百日元对港元6.8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96。日经平均指数报28504点，跌136点。港金报1663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55美元。卖出178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改道行驶啦。咁而家车辆咧由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不能够左转去西贡公路啊。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不能够左转去西贡公路，咁就只系车多少少，咁留意翻呢一个改路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回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富中心。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印度圣雄甘地、 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 还有前美国总统甘乃迪，都是追求和平和进步的理想倡导者。到底是什么人想一手摧毁他们的梦想？ I have a dream。 又是什么驱使这些杀手不计后果誓要夺取他们的性命呢？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致命一击》， 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我89岁，打了新冠疫苗了，中了新冠，得了重症，不是重大件事。 听医生说，就算有病和长期吃药，只要没什么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们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了，他打我又打，没什么不舒服。 18岁了，要打针，去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点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蕙兰。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和谦卑，因为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每一秒都很珍贵。还有面对世界呢，要保持一个小朋友的心。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究竟在个工作里面的话是想拿自己的满足感定是搵钱至上、 两样都想。 人当然一样都想拿晒啦，不是现在就是如果要你揀一样东西，你说你到底睇钱先啦，定系睇理想先呢？咁样咁啊，网上好多朋友都留言嘅，咁啊讲少少啦。譬如阿黄超然就话啦，人工梗系人工咧，理想系俾嗰啲唔使养家嘅人去搵嘅，咁样样。即系如果你有家庭嘅负担吓，有老婆啊、仔女啊咁样。阿妈冇饭食唔紧要，我而家搵紧我理想，你等等啊，我2年后俾饭你食咁样，唔得嘅系啦。咁啊，捞妈咧就哦，佢话完全唔会体谅人哋嘅难处，即系讲头先嗰个坐车嗰个男仔 吓， 系啦，咁另外有一个同你。 一 样名叫 Sarah Lee， 佢梗系人工啦，冇人工点讲理想咧？我发觉而家咧，一般人香港啦，做嘢耐咗之后咧，其实咧个理想呢两个字咧，越嚟越好淡啊， 好远啊， 好遥远 啊，系咪啊？ 系啊，我梗系知理想啦，但你出嚟第一样嘢，你要搵人哋请你先得噶。首先你要搵咗份工先，系咪？即系你 即系 要 有成本嘅， 系啦， 你嘅理想 工作 嘅， 请唔请你先得噶？ 啱啊， 系啦咁咯。咁另外就阿 Wei Wei Chang 就话啦，如果系年青咧，最紧要攞经验。佢话我仔初初出嚟打工咧，都系攞咗经验先，喺细公司做几年，再转大公司做。反为我哋呢啲吓中年人咧，最紧要适合自己同埋轻松。人工反而其次，所以剛才我不是说年纪会影响你的看法， 绝对是。我一阵间我都打算会咁样讲嘅，因为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其实理想同现实咧，即系等于嘅就系爱情与面包。有时嘅就系你永远你都唔可以得到所有嘅，咁样你先至会系喺唔同嘅选择嘅情况之下，嗰、那个先至系你啊，即系成就嗰个先至系你咯。咁我觉得嘅就系又咁讲法。所以你话理想系有成本嘅，我觉得绝对同意。因为其实如果你话要追求理想嘅话，我觉得你系起码要有翻一啲嘅条件，例如嘅就系我唔需要为咗我自己嘅生计。即系揾招唔得眼先啦， 有饭食先啦。 如果我唔系揾招都唔得眼嘅，我就讲咩理想啫？我仲要交租嘅，尤其是系而家喺香港，其实大家都明白嘅。 压力好大啦！ 呢一样嘢系占咗你自己嗰个收入好大部分，好大部分。咁如果你话真系已经可以可以维生到啦，又或者系咩嘢？咁我谂先至会慢慢 再谂咯， 先至再谂咯。 所以有啲人成日都话有啲工作吓，唔好讲笑啦。譬如做画家，做咩音乐家？嗱，音乐家红就话啫，系咪先？你屋企 叮叮噔噔喺度写啲歌去卖，系咪先？ 有几多个郎 朗就话啫， 系咪先？好难噶嘛，系咪先？所以其实我觉得系嘅。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你至少起码要搞掂咗自己先。所谓搞掂咗自己嘅就系话，唔需要真系为自己个三餐系啦，要太过伤脑筋，先至可以叫做咧就系寻找理想。我反而会比较中意嘅就系，有时你可能就去到中年啦，你有翻少少积蓄，但你可能未必真系需要话即系 使唔到负担 咁多咁大嘅负担啦。咁跟住你就可能去开间咖啡店，去追求自己嘅理想。咁呢啲你咪舒服咯，系嘛？但系都正如你所讲嘅就系，其实佢都要挨一段时间噶，你都要有嗰个本钱先同我讲理想。 阿马老师有冇理想噶？你 我当年细个咧，就试过真系为咗理想咧，走上去广州嗰度。 你嘅理想系咩？上广州做咩？ 佢嘅理想就係唔使做嘢 啦，唔係佢理想就行路上去啊嘛， 行路上廣州好容易啫喎，呢個理想， 你試下 有幾難啊？ 做個旅遊 達人，唔係我嘅理想，所以我唔會試。 做個旅遊達人， 係咪啊？ 路上廣州， 係啊，留低啲腳毛咁樣，係咪？ 嗰個理想就廣州揾，點解唔係香港揾嘅？ 廣州啊，唔係因為嗰陣時咧，廣州啱啱咧就開始就流行香港人寫嗰啲電視劇本。 哦， 個朋友話：喂，上去啦，好多機會㗎，媽咪咪啦，啱啱。 但嗰时我想问个时刻个时间咧，系咪仲系香港三个电视台鼎立嘅时候啊？ 唔系啦，九十年代中嗰阵时啦，九十年代中， 即系佳艺冇咗啦， 冇咗好耐啦。嗰时有线又啱啱开始，但未有剧集嘅。嗰阵时你话你试下啦，我个朋友好犀利噶，识好多人噶。但系与此同时咧，香港有个广告公司又请我，咁 你点取舍咧？ 我拣咗上广州。我揀上廣州， 但係呢個時候嘅話，其實啱唔啱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一個嘅題目㗎？即係你講緊嘅就話兩樣嘢，話一個就係理想冇乜錢， 係啊， 一個咧就係好多錢。 咁廣州嗰邊俾得好唔好啊？ 梗係唔好啦， 哦、 一定係唔好啦，唔係佢上咗去，我哋就唔使。同佢一齊做節目啦， 哦、 人哋而家有個影城啦，有宏偉府邸啦， 嗱， 浸曬喺呢一度， 你唔好睇死我，我有個宏偉府邸，到時我眼尾都唔望你， 好啊好啊， 我哋唔可以咁樣講，好多咧即係由好細微職位啊，趙日夫都係做送片嘅， 係啊 ，run run show， 冇錯， 送片啊， 我真係覺得你就是。嘥咗你咋？ 邊個 黃 國？ 如果當日你係有個咁嘅選擇，我頭先咪咁講啦，係就唔同嘅選擇，唔同嘅選擇嘅就係造成今日嘅你啊嘛。 冇錯啊！ 嗰陣時其實我真係試過幾次，但係呢個係真係第一次，我要抉擇。香港有廣告公司，我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做咗 揀工啊，因為揀工啊，佢而家喺廣告公司又請佢， 離開亞視， 廣州又請佢， 係啊。但係與此同時咧，香港啲廣告嗰陣時係棒棒聲，好好人。 所以我就奇怪咯，你話揾機會，咁其實你面前咪已經有機會咯。 但係 點需要抉擇啫？ 點解要行路上廣州啫？係咪先？ 廣州， 見你咪， 耶！因為佢話， 呢個選擇根本就唔係抉擇。 點解唔係啊？ 點解係啊？ 佢話冇人啊，廣州嗰度啊，冇香港人寫。 我諗佢嘅心態咧就係咧，因為香港嘅廣告界都好多強人啊， 個 競爭好大，壓力好大。上到廣州咧拍烏蠅，跟住得阿馬老師自己一個人已經睇曬成個部門， 即係啱起步， 即係冇人同佢爭啊，冇人同佢 搶，好有機會嘅頭啖湯。 冇錯啦，佢話你真係 開荒牛， 開荒牛 冇錯。 但係其實好多開荒牛都係咁樣㗎，係咪啊？就係耕死耕完就死。 但係老師，你唔係牛喎，你係羚羊嚟。 你知 唔 知 我 羚羊點？ 耕田 噶嘛，羚羊点去做牛嘅位 置？你谂下，当年我上到去天河广州东站，成个天河一片草地，全部 又如何啫？ 咁荒芜啊！即系系咁荒芜， 即系完全系高楼大厦都冇。 而家系啦，而家就全部高楼大厦啦，大都市啦。嗰阵时系， 但你都冇留到今日咯。 系啊，我谂 系咪先？喺个荒芜嘅时候，你都走咗啦。 系啊，冇错。 你喺 一 个荒芜嘅时候，做佢更荒芜，跟住就走咗。 因为我真系我挨咗三个月，我系一个好挨。 咁快你就走啦？ 系啊，我真系我 三个月喎。 系啊，三个月啦。 三个月见到啲咩嘢啊？如果你话真系想喺嗰度，系啊，即系打拼，系咪？打拼你起码几年啦，系咪啊？ 啲泥都未掘起，你即系就走啦，已经。 佢就可能就见到咁荒芜啊，咁就系走啦。其实佢唔系谂住又好荒芜，变咗好荒芜。 中文念英文，荒芜变荒芜。 因为佢 offer 俾我嘢落差太大。 offer 俾你 ，offer 乜嘢 ？offer 啲咩？ 即系例如佢话你香港嚟嘅，我俾间酒店你住。 系啊，咪几好。 但我上到去嗰间 唔系酒店嚟嘅，宾馆。 但 你睇啲咁细微嘅嘢嘅， 唔 熟嗰啲嘢。 嗰阵时嗰环境系令到我好唔聚财啊！我打个窗。下面咧就叮叮当当嗰啲电单车啊， 我想同你讲一样嘢嘅就系你嘅机会就系来自嗰度乜嘢都冇啊嘛， 系而家又嫌佢荒 谬，你机会就系来自咁样啊嘛， 突然间你又嫌佢又嫌佢荒谬咯， 大佬你明我讲咩系嘛？即系其实你相当就谂住 你就 系 因为佢 个 环境暂时未发展得好好，所以 你 有好多机会， 你先至 有，你去到又嫌佢环境唔好， 我 知啊，如果系已经发展得好好嘅就你冇机会噶啦， 两位前辈，我真系知啊， 啱唔啱先？ 你哋都啱，我因為那個老闆都係香港人嚟嘅，佢話佢識好多電視台媽媽嘛，你又幫我寫，我又同呢個傾偈。 咁你開始寫未？ 又同貴， 你三個月你開始工作未？投入工作未 啊？ 冇， 寫辭職信咯，寫過一封 辭職 信， 寫 過 一 封 辭職 信， 係咪經體寫？ 我唔撈啦， 唔係，係執事先生大夾， 太荒謬啦！我諗住荒謬，我諗住咁荒謬。 我諗住你應該有個五星級酒店，是但係住頂 兩星， 佢 得兩粒星， 得兩粒星， 兩粒星。 你又呃我話係五粒星， 少咗好多粒星， 咪咯， 嗰啲環境係。 少咗好多 粒星， 但又多咗。 翻上去咯， 你少咗好多粒星啊！你 多咗一粒，上边 我知会跌落嚟噶嘛。 佢因为佢讲俾我嘢嘅落差真系太大。 唔系，我都系觉得你太着重嗰啲住宿啊， 环 境 唔系， 同埋因为我睇到佢同咩人， 同埋三个月你真系睇唔到啲咩 嘅。佢没有一个追求理想嘅特质，你 觉得？我觉得我已经好心急噶啦。我喺某一啲我走咗公司都 stay 一两年。 系啊，真系起码以年计咯，你先至可以同我讲话，我为咗理想， 而我系做得好唔开心嘅，我都忍咗两年。 因为喺第二个月，个老板香港人嚟嘅，嗰阵时佢五啊零岁咯。喺第二个月，佢话俾我听。你可唔可以俾？ 好认真，我想试。 我想听系，你讲你讲。 佢话可唔可以？ 我听完先炒。 帮我俾， 未听完炒就衰 啊！所以啦， 但我系谂住踩噶， 好易炒啦。 听完先。 睇佢个样，懒系。 点 解 老细讲咩？ 佢正讲。 佢话有冇六千蚊？我系咩事啊？ 问你借六千。 问你攞六千蚊。 系啊， 佢老细嚟嘅。 佢话我系啊，佢话咧我翻唔到落香港，你可唔可以帮我攞六千蚊去佢屋企，俾佢屋企人？我六千蚊。你落唔到香港，日日都可以有直通车嘅，点解落唔到去咧？ 对唔住，佢系问你借六千蚊，叫你攞翻去香港度俾佢屋企人。 系啊， 哦，咁奇怪，哦， 系啊，即系嗱，我问你借，然后咧你礼拜六翻， 我想问 你 要帮佢攞埋。 我想问 Day One 咧，你点样认识佢，同埋佢系咪真系老细嚟嘅？ 有啊，有 佢个名叫陈老细，原来印咗身份证叫陈老细咁样样。 我都觉得系因为佢系咁嘅人，所以我谂都会遇翻啲咁嘅人咯。 系 啊，佢都同人哋讲话佢马老板啦，系咪 我冇同人讲， 即系你介绍嘅。 系啊，话帮佢拍过嘢嘅，佢亦都系真系拍过嘢嘅。我睇翻 周街都系老板嗬， 唔系我睇翻 U Logo 奶系见到佢嘅衰样嘅，系啊， 所以叫你。 系啊，跟住咧，咁佢同你讲话，叫你唔该借六千蚊，拎翻去香港嗰度俾家用， 俾咗佢啦，俾咗佢啦，然后第日翻上嚟啦，跟住第二个月一毫子我都未出过粮嘅吓，冇出过啊，佢咪一齐挨啊，卖到剧本啊，点点点点点，我系真系有同佢挨过噶，去到第三个月佢又嚟呢一招啦，跟住我同我朋友讲，喂，到底你呢个老细系咩人嚟噶？得定唔得？即系我唔想喺度 嘥时间 蹉跎落去，跟住 有冇出 过佢 冇出粮 吓，已经赢 嘅。最后有冇出粮俾你？ 冇咯，一定系。如果唔系佢都唔会走 啦。 所以叫你食提子啊，提防骗子啊。 你早啲讲噶， 早喺嗰阵时候， 我真系为我理想付出咗噶。 哦，咁你唔讲后半句又冇人知嘅，我收翻，收翻。 你曾认识你。将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我只想学懂怎样识别你，是要抽离。想要忘记 就两个你啊，邓紫棋呢首歌十一点二十五分听紧风骚发明，今日乜都讨论区咧就 系 到底你睇金钱先咧，定系睇呢个理想咧咁样？我相信咧，对于后生仔嚟讲咧，唔单止呢两样嘢嘅，嗱好多后生仔咧，包括我自己在内啦，有阵时咧就会睇下，哇呢份工咧叫做 duty director， 讲落好似好近咁， 个 名好近咁样，会唔会啊？即系有少少虚荣心 啊，一定会 系啦，咁就会因为咁去做啦。第一有啲就会哇呢间公司好多靓女咁，即系 靓女。 点会因为 我 靓女就 唔 会啊？即系我举例啫，亦都有啲公司可能啊呢个好近我屋企咁样，可能每一个人拣一份工会有啲自己嘅选择嘅条件嘅选择，未必就睇将来啊，未必睇咁远嘅，即系有啲。 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就，既然我哋识得讲话就系，即系其实你嘅理想系需要有啲嘅成本啦。似乎又系你喺后生嘅时候，你先至会唔计较咁多嘢。 系噶系， 因为我有时我又会几佩服而家啲後生仔啊，因為佢哋既然都覺得嘅就話，我都乜嘢都冇啦，係咪啊？即係 冇所謂啦。 就算我出嚟打份工嘅，我都可能會在職貧窮嘅。既然係咁嘅話，點解我去做我自己想要嘅嘢？睇下可唔可以喺嗰份工裡面，我既然我都賺唔到錢啦，我不如嘅就係喺嗰份工裡面嘅攞我自己嘅滿足感咯。我見到有好多都係咁嘅，就會自己創業。至於而家創業嗰個成本，我唔知道係咪真係咁樣啦，又好似冇我哋以前咁高，係咪啊？ 容易咗， 容易咗。可能他哋可以在網上度賣嘢，佢哋可以在網上嗰度去做他哋自己嗰啲商店咁樣，我都覺得有好多都做得很好。 係啊，office 都可以不用租啦。 揾到他哋自己嘅想要嘅嘢，你唔好以為即係佢可能賺好多錢，但我覺得他哋開心嘅。 自己理想， 咁我就覺得夠啦。即係 馬 老師嗰次， 嗰次之後咧，即係食完提子之後咧，你係咪對呢個人生好灰啊？即係自從就變成今日咁嘟嘟啊？ 係 咪落到今日？ 我覺得佢會用翻呢個方法嚟呃其他人。 你知唔知你呢句说话咧？ 律师快啲，我帮你写。 快啲啊！快啲！快啲！系啊，我写。 乌龟速递，拎一嚟未？乌龟速递， 唔使要速递啦。你立入坐喺隔篱啫嘛，就咁递隔 篱。李小姐，我哋依间叫做红黄蓝律师楼，而家警告你，讲嘢小心啲，唔系马老师就会唔知点样，要你赔偿100万。 咁你哋有冇抉择过啊？ 抉择讲乜嘢理想图？ 即系理想 咁，我又唔可以笑你嘅，因为咧我都曾经试过好似追理想啦，三个月之后我真系顶唔顺啦。但系嗰时真系身体顶唔顺。 你做乜？ 佳艺电视嘅助理编导， 记得啊？ 助理编导系每一日冇收工嘅，我讲过噶啦，冇收工。开工开工开工 ，PA 咯。我講過一次就係夜晚九點幾收工，聽朝六點開工，咁我又唔翻屋企啦，咁點算咧？咁就求其買個包食啦，咁跟住想瞓冇得瞓，就喺人辦公室啲凳下邊瞓，好凍，咁就走去道具部問阿叔有冇煎啊？我好凍，佢俾嗰啲靈堂拍完啲黑色布啊，一幅一幅黑色拍靈堂嗰啲，我就包住個身喺度瞓，跟住我就問自己，我點解要咁捱落去咧？我真 係，但我想問，咁點解你嗰陣時要入職啊？你咪真係想追求理想？ 因為我拍 係 我嗰時學喺大學讀係電台。 台与电视节目制作。咁电台我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啦。系啦，我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啦。咁我想试下，因为你读咗嗰样嘢，你唔做，你好似觉得嘥咗。咁所以想入行去，但原来咁辛苦。 但系所有人都系咁噶噃。 系啊， 我尤其是系嗰阵时候，系一定系由 PA 跟住咧就做到导演， 我捱唔过去。physically 辛苦啦，同埋不停要俾人闹噶， 系啊， 好多时俾人闹，闹到即系一面屁噶， 嗯， 即系当住咁多， 不停闹，我依家都感受紧啦。 但系我想问咧，系咪其实系我哋嗰阵时候嘅一个锻炼嚟噶？系啊， 咩话？ 系咪我哋嗰时候嘅锻炼嚟噶？ 系， 因为我真系有听人哋有讲过，佢话因为上一代系咁样闹我哋， 同意啊，同意， 我哋亦都会，我哋净系识得呢个模式咋，就系用呢个咁样嘅方法去对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就一个恶性嘅循环咯。 而家唔得， 而家唔得啦，而家唔得啦，真系唔得啦。 但系同埋咧，因为咧大台好多嗰啲大导演啊、大监制咧，都系由 OA office boy 做起， 系啊， 即系挨过。 我识几个都唔系 PA 冇学历噶，可能 form five 都唔知毕唔毕到业，由 office boy 做起，跟住有个呢个僆仔几勤力过嚟做 PA 咁样样，一路全部都系咁，多数我识到。 好，翻嚟继续。 即系话咧，就用一种方法嘅，就系用羞辱你啊。 冇错， 嗰阵时候用羞辱你令你成长嘅，我真系听。我哋用呢两个， 我明啦。原来你想我成才， 我想你希望你长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公布，当地出现两宗新型肺炎无症状感染个案，两人都曾经到过深圳。两名患者住在东莞市大朗镇，月初由省外回到东莞，曾经到过深圳市宝安机场和东莞的街市、卡拉 OK、餐厅等地方。东莞市对大朗镇全区展开全员核酸筛查，并配合交通实施临时管控，对进出大朗镇的所有道路出入口实施交通全面管控。因为就医、特定公务等需要进出的民众，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内地过去一日新增7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51宗属本土病例，患者包括在浙江、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确诊，单日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政务司司长今日率团前往深圳，准备和广东省代表召开对接会议，商讨通关安排。他出席行会前说，除了公务和商务需要，亦会让其他有需要的市民申请配额，强调需要市民配合支持，以公民社会方式做。如果配额要政府详细审批，甚至采取计分制是没有可能，只会更加混乱。他说，香港健康码截至今早9点有超过44万市民申请注册账户，超过15万人启动。他说，下一步希望将安心出行的使用更普及化。就长者没有智能电话的问题，当局已经联络流动电信商和慈善团体处理。另外，林郑月娥说，计划在明年1月初开始扩大伏必泰疫苗第三剂接种计划，详细安排等专家开会决定。他指现时香港有7宗 Omicron 个案，但都成功堵截，未有流入社区。他强调，接种疫苗仍然重要，有效防止病毒扩散。对于有小学早前向学生播放南京大屠杀历史资料片段，引起部分学生不安，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当局没有规定一定要播放相关片段，教材是否使用需要根据教师专业判断。他指出，怎样教学生认识历史有不同方法，应该按年龄和学生吸收能力等，自主权会交给学校和教师。 他说过往听得最多是教育局样样都管，现时局方只是提供教材，怎样去教就交给学校和教师，认为学校应该可以总结经验，往后要留意用哪些教材以达至教历史的目标，同时亦不会令学生焦虑。他说认识历史相当重要，尤其香港的情况，如果不认识历史就难以知道一国两制的重要性和独特性。立法会换届选举星期日举行，市民当日可以免费乘搭港铁、巴士和电车。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今次是完善特区选举后首场立法会选举，意义重大。运输及房屋局曾经和运输机构商量，他们都自愿支持。他说每间运输机构都有预留款项作回馈，不属日常开支部分，今次免费乘车安排不涉公帑，亦不影响日后当局审批他们的加价申请。林郑月娥又提到，选举工作已经准备就绪，当局已经寄出300万份地区直选的小册子，又提醒选民投票日可以留意当局发放票站的消息。他说会亲自主持90名议员的宣誓工作，亦已经通知秘书处在下个月12号出席立法会首次大会会议，向议员发言并接受议员提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本周后期北风增强，天气稍凉。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67点，跌286点，成交金额5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8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跌5.4；阿里巴巴119.4，跌7；盈富基金23.8，跌3.4；美团系244.2，跌3.8；比亚迪股份278元，跌10.2；小米集团18.66，跌5.8；华宝国际14.42，升4.6；中移动46.4，升5仙。碧桂园服务48元，跌4.6；京东集团305.4，跌咗5.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3，日元13.6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2，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2点，跌287点。港金报16,6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14美元，卖出1,78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继续同你讲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噶，影响到清水湾道去清水湾嘅车咧，而家不能够左转去西贡公路，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咧封闭，影响到清水湾道去清水湾嘅车不能够左转去西贡公路，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不过现场咧就唔系好挤塞嘅啫。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转返落去3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海达村嗰条支路呢比较挤塞。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同埋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车尾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夜晚或者能见度较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他哋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六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香港是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而你的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5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30至夜晚10:30，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到1:00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 讨论 嘅系 好，翻嚟我哋嘅乜都讨论区。咁头先讲过咧，即系到底搵一份工咧，系睇嗰个人工先啦，定系睇个理想先咧？我相信咧，最紧要解决自己嘅面包问题啦。 系啊， 冇钱养屋企，咁理想即系讲嚟做咩咧？咁样。 但系我都会觉得，诶，后生仔嘅话系应该 试下。 系因为有本钱， 我觉得嗰阵时候应该你系会选择你， 因为后生仔多数未有家庭负担， 冇错啦， 即系唔使养妻活儿住， 系 啦， 系啊， 冇错啦。好啦，咁我哋街坊开始啦。我哋街坊里边咧就有唔同嘅意见，不过我觉得听翻咁多个倾向都系人工嘅， 真的 吗？逐个听好冇，小陈先好嘛？小陈哥哥就话 唔该， 小陈啊。呢、這个问题根本就唔成立嘅，点解要分啫？点解要搵一份，即系一系就搵到钱，但系唔中意；一份咧就好中意，但系搵唔到钱。Why not both？ 搵一份又搵到钱，自己又中意嘅工咯。嗱，睇下我而家啊，我就搵咗第二样啦，就系又搵唔到钱，但系好中意做嘅工。但系我相信世界系有嘅，要有信心，一定可以搵到一份你又中意，但系又搵到钱嘅工嘅。有冇介绍啊？ 你有冇留意佢中间改咗讲法？ 系啊，我梗系知啦。 搵到份又好人工，又系我理想嘛。嗱，听我而家谂啊，咦，唔好晒命喎。 系啊， 我而家搵唔到钱，佢即刻转咗个话。 系啊， 系 啊，我知道佢，因为佢讲唔到，佢系咪？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头先我哋一嚟嘅时候， 呢个最理想啦。 因为我哋已经定调嘅就系话，其实点解要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就是话呢个世界一定系咁样，一系就系钱，一系就系你嘅理想。 系啊， 冇样嘅就 why not both 系冇啊，因为仲有再加上嘅就系你有冇试过有一份工嘅就系你又唔中意，但系又搵唔到钱咧？ 一定有啦， 有啊，有 一定有啦。 吓，真系有咁悲惨？ 你过渡时期啊，或者唔知点解，一定有 嘅。唔系唔中意，而系有时有啲你嘅期望系落空嘅， 骑牛揾马嘅时候， 你以为嗰份工系咁，譬如等于佢啫嘛，马小强。 你以為咁點樣去到發覺，哎，原來好似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喎， 有啲落差。係 喎，我講咗出嚟，我先覺得係真係有呢啲 工作。如果你未 入揾唔到錢， 未入之前，你梗係你唔會完全憎嗰份工作去做， 憎你唔做。 但 係 你以為唔係咁難忍受，原來係好難忍受咯。 因為你如果你肯喺嗰度，即係即係喺人工方面啊，肯叫做係屈就少少嘅，你一定係會有自己嘅一啲睇法，就覺得係啦，有啲嘢嘅就係可以彌補到嘅就係佢俾唔到個錢你，例如嘅就可能有好大嘅發展啦，又或者可以喺嗰度你會覺得有個 career path， 你可以慢慢升上去咧，會唔會係咁啊？ 會， 即係如果係咁嘅話，你先至會願意啊平平地我做住先啦，嚇做住先啦。 點知原來做落發覺，咦，好似有排。捱嘅喎，升嘅機會低喎，係喎咁樣不過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抱一個樂觀嘅睇法，包括我哋晨光嘅 Barbie 啦。 好 啊，其實咧就已經話俾大家聽，我係選擇咗一份理想嘅工作啦。因為想當初咧，即係我都係放棄咗一個較高嘅薪酬嚟到成就自己嘅理想啊。不過我覺得咧，熱血同埋理想咧係可以過活嘅，所以係冇問題嘅。 嗯，咁啊恭喜啊 ，Barbie 啦， 所以佢做得几开心。 系啊， 我成日觉得咧，你要爱嗰份工，你先会做得好嘅。 系啊， 但系你爱嗰份工，你会唔会需要都系你自己嘅能力范围系叻嘅嗰啲嘢？ 嗯， 会唔会系啊？ 当然啦， 当然啦。 一定係噶啦，我知你發揮到啊，你拿捏到，你駕馭到啊，老細又中意啊，反應又好啊，咁一定冇問題，一定開心，哪怕少啲錢， 要一路做一路學同埋增長自己咯，係啊，如果你入去嘅時候又係 冇所謂， 又係一個咩都唔識。你三年後又係咩都唔識，咁即係你冇增長過， 係咪？ 係 咪？ 馬老師絕對唔係啦， 絕對係啦，冇佢只會越做越差。 我知啊，其實我檢討緊自己嘅啦。誒嗱，係 嘛？ 我會今日我自己 應承你，跟住喺2022年又唔知點樣係咪？ 唔係，我今日會寫封警告信俾自己。 咁你寫咁多信 俾自己， 永遠都係寄唔出嘅信。 我俾自己，你冇錯。 一百封未寄出 嘅信，一百封係冇寄出嘅信。第四你就應該 係俾自己得唔得？ 得，你中意啦。喂，好啦，到阿小白啦。 好啊，咁當然如果你俾我選擇嘅話咧，我啊梗係會揀咗一份。哇，個 pay 好好先噶啦，因為點解咧？嗱，夢想都有好多，好多嘢好想做嘅。咁如果我賺咗錢，咁我就可以用嗰個金錢咧，去到實現我自己另外嘅工作夢想。啊、即係首先咧，由安頓好屋企啦，做好自己嘅揾錢呢個工作先。然後咧，我就會發力啊，揾曬錢啦，揾到足夠嘅錢啦，我就會去實踐我嘅夢想。嗰、那個時候咧，個心咧最主要係咩啊？冇咁內疚。如果而家揾一份我自己好中意理想嘅工作，但係明知道啲錢太少嘅，啊，可能個小朋友都要捱我㗎。哎呀，咁我自己良心都過意唔去。咁呢個時候我就會選擇，對唔住啦，我將夢想擺埋一邊先啦。 嗯， 同意 啊，有承擔啊， 係 啊， 應該係要咁樣，係咪先？ 同意。 但係咧，呢一行咧，即係娛樂圈咧，其實有時都係要等運道嘅。嗰時候有個朋友咧，又係咧，讀咗某一個電視台嘅藝訓班，跟住入去簽一張約。但系其實你知道藝員嗰張約咧，即係一個未紅嘅啦，或者一個 學 training 藝員咧，即係基本上咧開飯都唔夠啊！ 開飯唔止開飯都唔夠，仲有乜都要做。 系啊，咩路人啊，过客啊， 系啊，又或者系嗰啲即系妓院里面嗰啲女仔咪要咯。 系啊，有时即系有个感觉系都几临妓咯。 但系你又要咁样，你先至可以有啲演出嘅经验。 系啊，慢慢培。 咁个个都系咁噶啦，你嗰阵时 所以 系 一种赌博，我觉得系一种赌博。即系你要睇下几多年后你愿意喂唔好啦，抽身而出，我都系搵翻份实质上有好啲人工嘅工。 我赞成你咁样讲，因为其实咧呢一下嘢真系噶。如果你一路都 等到 几 时啊？ 你会俾自己几耐？5年？ 系咯， 或者系7年？系咪？你一定要有一個時間，你要抽身，因為我哋都曾經見過喺呢個圈裡面嘅人嘅話，係白白浪費咗自己嘅青春。 是啊、 但係其實咧，佢只不過一路喺度攞住嘅就係呢個，咪就係我嘅理想，我自己嘅理想咯。咁、 啊、 樣，但係過一啲唔係話真係太好嘅生活，而去即係咁樣。 咁最後 落 得就 係、是、 佢好似出過電視，但係叫咩名唔記得喎、 啊。 但係演藝呢條路真係好艱難嘅，大把真係捱咗10年先有一個出頭天。 啊、 演員同埋明星又有唔同嘅睇法，係嘛、 啊？ 即係明星又冇幾個，但係演員可以係好多。但係其實有好多個演員嘅話，其實好大部分嘅時間佢都仲喺度捱緊。 嗯，貢獻咗大半生。咁、我哋都尊重，無論係喺我哋眼中紅與唔紅都好啦，佢哋都係貢獻俾呢一個演藝界嘅。 冇錯。 不過呢個就好紅啦，由藝訓班開始，佢叫做劉德華。 哇！或者 年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 色要转江，一面游一面江，遥远的风浪，有首歌缓缓唱，随着风远扬。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巍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未知的末日就要来到，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揾份工咧，最紧要咧自己开心。不过呢个世界上咧，都你拣人，人拣你啦。咁所以有阵时咧，你觉得呢、這个理想啊，但系我嗰阵时咧，我好似同你讲过，我考个艺粉班噶嘛。 嗯、 即系当年嘅我年轻嘅时候，都觉得自己 OK 咯，OK 碌嘅。 有边个后生咁样？ 你谂住做儿童节目啊？ 你呢个系咪？ 你唔使咁嘅， 系咪嘲讽嚟 嘅？ 咁点解你拣？ 周星驰都做儿童节目 咯， 点解大佬要做儿童节目啊？ 系咯， 因为我矮，佢意思系 你做乜嘢啫？ 系啊，幸我嗰时系考呢个丽的艺粉班，系啊，即 系 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冇讲 过，同你系有啲咩？ 因为我嘅师姐就冇师姐入咗去做 P A， 就揾我哋啲师弟去做 K F M 啊，我哋讲过噶，系咪先？我仲话揸个大锣喺度平， 记得。 咁我觉得啊，其实都几得意啊，做演员。咁所以我就曾经有呢个心， 嗯， 去进军呢个电视界嘅，系去考又考唔到啦，即系我哋啲五尺揸一寸嗰啲咁样，系咪？ 又唔系嘅， 系啦。 咁嗰时候唔兴啫。 咩叫唔兴啊？ 你唔覺得之後嘅話，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啲人已經冇咁需要明星嘅啦咩？即係我哋以前嗰啲真係粒粒走出嚟嘅就話啲男仔又靚、 啊、 女仔又靚咁樣噶嘛。 哦 okay、 但係之後嘅話，你係可以接受一啲可能係比較、 啊、 嗯有 character 啲嘅、嗯，有性格啲嘅一啲演員啊嘛，唔、 嗯、 同嘅。系啊，嗰、那个年嗰、那个嗰、那个 都系嘅、 啊、年代嘅问题。 阿、啊、马小强，你都做过艺员过嗰阵时， 嗰时系贪玩啫， 因为佢做 编剧出镜嘅， 我见好多嗰啲丑角都系你做嘅。 系啊， 咩小星 有钱 嗰啲系嘛？系 系啊，嗱，所以咧，其实我见翻咧，譬如话亚洲电 视，点解你又走幕前嘅嗰阵时，你都有 点会啊？因为我真系见到亚视咧，好多幕前嘅朋友咧挨得好辛苦。 亚视啊， 系啊， 点解偏袒 亚 视咧？ 唔系因为。佢 無線嗰啲， 其實係麗的定係 麗的， 麗的時期啊！ 因為我真係感受到同佢哋出外景， 嗯，咩都 冇， 冇 人識佢哋， 嗯， 同之前無線兩樣嘢嚟嘅，所以有時我心都唔舒服。譬如話，我哋無線最興去彩雲村有一間酒樓食晏， 係啊， 哇！實呢樣嗰樣好似好洶湧咁樣，但係同佢哋咧，即係完全唔同，所以我個心真係有啲唔係好舒服。 嗯、 即系仲要做啲所谓小丑啊，或者古灵精怪嘢咧，我又觉得不过好彩，而家有几位真系捱到出嚟啦、 嗯， 好似阿姜浩文黑哥咁样样，同埋袁奇丹咁样样，真系睇住佢。 以前甄子丹都好似系亚视噶嘛， 其实有好多噶， 即系而家全宇宙最强。 我知，但系因为黑 黑仔同埋阮瓊丹，我真係由佢哋零開始嗰時接觸噶嘛，係、 嗯、 一齊。 阮瓊丹係點樣入㗎嗰時？ 嗰陣時我入到去，佢又做啲即 係佢唔係藝訓班嗰啲。 我唔知啊，唔知啊。嚇、嗯，黑仔又係佢好有理想嘅，嚇佢好有理想嘅，一路捱到做電影啦，咁我真係拍咗出嚟。 佢有冇理想我就唔知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候，我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基本上我成日同佢合作嘅。嗰、 嗯、 陣時就係做歷史啊瘋狂。 啊，你覺得佢點？ 係啦，其實我就覺得佢就佢係一個好踏實嘅人咯。好、 嗯 在一樣嘢嘅就係佢真係冇得傾，你要佢做乜佢都做， 嗯、 因為佢就係會覺得嘅就係話每一個角色對於我嚟講嘅話都係一個鍛鍊。 系啊，佢就有呢种心。 佢、啊、真系乜都做噶，即系你叫佢扮女人佢又得，你叫佢做咩嘢佢都 OK、 啊。 同埋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嗰个精神系好敬业咯。吓、 嗯， 佢唔系就我哋哦，我呢样嘢我唔中意嘅话，咁跟住佢就同你起，唔系噶。你见到佢就佢里面佢有佢度过，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 有用心嘅 冲出嚟咁样。 真系 OK、啊、好。另外街坊街坊有阿 Kitty 晨光嘅 Kitty。 我毫无怨念啊！我会拣人工高，唔系我嘅理想，因为赚到钱我就可以用我啲钱去追寻我嘅理想啦。咁即系调翻转咯。如果你份工又赚唔到钱，咁可能你做工之外嘅时间咧又会好担忧啦。咁你亦都即系系咯两个平衡咯。我都系做嘢就为钱嘅啦。就咁简单， 呢个好坦白啦， 几好啊， 唔需要遮掩，系咪？呢样亦都唔系罪嚟，系咪？咁啊，希望改善自己嘅生活环境啊、质素啊咁啦。好啦，到阿陈太啊，就系阿杜文伟， 梗系睇理想啦。即系理想其实就等于乜嘢咧？就系兴趣咯。咁如果你冇兴趣做嗰样嘢咧，其实你好难挨嘅，即系你唔会有兴趣继续做落去咯。咁呢啲都系睇长远，所以我都系会睇个理想为先。咁至于钱嗰度咧，即系如果你话去符合到一个要求，基本要求其实我都 OK 噶啦。 咁你而家咧？ 我而家好開心啊！我而家即係雖然係人工比你低啲啦，咁但係我都已經好滿足㗎啦。你人工咁高， 佢講㗎咋？ 佢講佢講㗎咋？佢估計係咁樣。 我開個 file 調查一下。 但係我覺得若果你話即係佢咁樣嘅年紀，冇對唔住，應該係話佢會一嚟就 總 係理想啦。我覺得亦都係因為佢同我覺得有啲似嘅，因為就係我哋冇乜點捱過。可唔可以咁讲？其实出嚟嘅话，其实系 你冇挨过啫，我同阿马超又挨到， 唔系 都 好辛苦啊。陈太啊，陈太啊，佢一嚟佢就话，梗系即系追求理想啦咁样。我觉得佢因为冇乜点挨过，同埋佢就一路都冇乜经济嘅负担，太大嘅经济负担。所以佢就系一嚟佢就会识得讲嘅，就系话我梗系追求理想啦。同埋佢就系我中意做嗰啲我自己有兴趣。 其实会唔会咧？嗱，呢个并唔系性别歧视啊。会唔会女仔系会冇咁大压力咧？因为男仔真系要谂养家活儿啊嘛。 以前 女仔就好多时，譬如你揾一位经济唔太差嘅，咁你已经将个负担去交俾佢啦。 系啊，减。 如果你问我，我唔觉得系，因为就算如果我同一个人同一个男人喺埋一齐，但系佢嘅搵钱少过我嘅，我觉得其实。只需要大家經濟到啦，你搞得掂自己就得啦、 嗯。 我係冇 respect 嘅，就係你需要養我。 嗯、 又或者其實大家喺埋一齊嘅時候，我好可能就成嚿錢嘅話，佢係為大家而去、嗯、而去賺。 總之夾埋 OK 就 OK 啦。 就夾埋 OK 就得啦。 就冇分邊揾幾多。 拉上補客冇錯， 我都 係 咁諗。 而家應該係 啱啱啱啱，馬老師 啱。不如我哋三個一齊拉上補客， 同你一齊拉上補客，咁我又唔想啦。 好冇啊！邊個機會我 同你唔係同你一齊拉下補上大佬。 我梗系唔使啦， 帮帮手啦。 对于佢嚟讲，佢梗系有数啦。 拉下补偿。 你当我傻噶？ 可以为你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可以为你放胆的，突然无需一呼一。急的责任，极致安息，终会忘形，没法解释的一次沉溺，是我的沉溺。向下沉，风雪静了，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不要呼，不要吸。一切静了，优雅的突然藏于飞。去飞，真的放任，从未见证万有的力，但要珍惜看见的静， 没记忆，无是我，请耐心，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 十二点啊！听紧呢歌就系泳儿嘅《沉溺》啊！翻嚟我哋会有新闻啦、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嘅。廿二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今日咧星期二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先听新闻报告啦。 点票、运票等都有详细计划。當局已經調配很多人手處理，希望今次順利。有小學早前向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教材片段時，引起部分學生不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事件時說，當局沒有規定一定要播相關片段，是否使用有關教材，交由學校和教師作專業判斷。他強調認識歷史很重要，希望學校在今次事件後總結經驗。有小學校長認為事件中，無論教育局和學校都有進步空間，但是無需過分地追究責任誰屬。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同時一道雲帶正覆蓋南海北部。正午十二點，強烈帶風暴雷伊集結在馬尼拉東南偏東，大約18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大致移向菲律賓南部，並逐漸增強。預測本港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氣温稍為回升，星期五北風增強，晚上天氣轉涼，週末期間天氣清涼。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5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3644点，跌310点，成交金额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8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5.8，阿里巴巴119.2跌9.9，盈富基金23.8跌3.4，美团系244.2跌3.8，比亚迪股份278.4跌9.8，小米集团18.66跌5.8，华宝国际14.48升5.2，中移动46.35冇升跌，碧桂园服务47.75跌4.85，京东集团304.8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02，英镑10.294，瑞士法郎8.452，澳元5.537，加元系6.086，新西兰元5.24，欧元8.7964。每百日元兑港元6.8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87。日经平均指数报28412点，跌227点。港金报16620蚊，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5.96美元，卖出1786.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嘉林别墅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仍然有封路措施，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就要改道行驶，咁影响到而家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西贡公路啊。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西贡公路，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去北角同埋跑马地车龙咧就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们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好重要，为港为己投一票。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你觉唔觉得个音乐咧，好似马老师坐个老油车咧，嘅吉吉吉吉， 系啊，有冇得好衬佢？ 奔啊奔啊咁行，行下甩咗个辘啊，个拎就飞走咗啊，嗰啲咁样，吉吉吉吉 吉，系啊，一直嘅自己又行紧，但系佢上面好似 佢应该叫做 dying classroom 啊，唔系 floating classroom。 系啊，冇错啊 ，classroom 就死教室。 好啦，今日漂流教室讲乜嘢咧？啱 就系、是、头先我讲咗啦，个题目就系海龙王招女婿，小乌龟怒海如生。 嗯， 呢、這个故事就发生喺 乌龟唔系你啊， 系梗系我啦，系、嗯 okay、啊配合翻啊嘛， 龟仙啊，龟仙人啊，仙人即系仙人嗰啲啊，系大祭嗰啲，龟仙人啊，唔系神仙嘅仙啊。 曾经去过一个地方，就帮人哋做嘢，嗰、那个叫地方叫阳江，就响湛江嗰头嘅，但系未到嗰头嘅，咁就相对比较荒芜少少嘅，因为交通。 你咁中意去啲荒芜嘅地方嘅？ 有机会啊嘛。 荒芜啊嘛。 荒芜咪即系荒芜嘅地方， 系啦，因为佢嗰阵时未有高铁啊，未有嗰啲高速公路嘅时候， 冇呢啲发展啦、啊，系嘛，即系仲未发展、啊。 由香港坐车要六个钟头， 哇！ 边度话叫咩名字？ 阳光啊，阳嘅太阳嘅阳光系长江嘅江、嗯，所以咧系即系几辛苦。 你去做咩话发展啊？ 唔係佢諗下啲咩旅遊項目可以搞啊？因為香港人好少好少去嗰度嘅，一去 有咩玩咧、啊？但係嗰度 係啊， 你有啲你有啲 attraction 先 啦。即係嗱，去嗰度咧有一個我覺得幾靚嘅，有一條海岸線好長嘅，有差唔多十里嘅沙灘都靚嘅，因為佢下邊就係南中國海啦嘛。佢、 嗯、 仲有一個島叫海寧島，咁、 嗯、 裏邊 海寧島啊， 係啊， 喺翻嗰度 係係，即係佢都係嗰個範圍嚟嘅，即係香港嘅大嶼山咁樣樣咧。咁佢 海寧島有咩玩啊？ 佢有一個叫做南海一號沉船嘅博物館。 嗯， 呢、這個南海一號咧就係宋朝，即係講緊幾百年前一隻漁船、 嗯、 就沉咗落去，全部都係 水底嚟嘅。 沉咗個漁船有冇底？ 點樣落？點樣落水底睇啊？ 浮翻上嚟，浮咗上嚟， 即係好似個Titanic咁樣。 係啦，浮咗上嚟，全部啲嘢整得幾好。 但裏邊就係沉船嘅模樣嚟嘅。係 啊，啲寶物啊咁樣樣。 有寶物添啊？ 有啲瓷器啊， 沉龜底。 有唔係嗰只唔係嗰只唔係漁船，係貨船嚟 嘅。 貨船都冇 寶 物，都冇，但係都冇寶物 瓷器啊。 運 啲瓷器， 宋朝嗰啲瓷器。佢話係漁船，漁船有咩睇啫？ 係啦，佢叫做南海一號，叫咁佢除咗呢個島、呢個船、呢個海岸線之外咧，佢就話俾我聽，其實咧陽江好多海鮮食㗎。 嗯， 我話真係咁多海鮮食。佢話係啊，你嗱不如咁啦，佢話叫旅遊局 出錢。 然后 又食一餐先讲， 系 喂你唔好咁样啦， 唔系点样啊？ 冇贬义啊， 冇贬义啊，你永远就嚟攞一只手先噶 嘛。 下次嗌埋一齐 咁容易起降先得噶。 我冇啊，我个降我垂低咗对手。系啊，咁佢又话诶，不如去拍啲嘢啦，即系佢话啲海岸线啊好靓嘅。 拍嚟做咩？ 啊， 拍嚟 宣 传 俾游客睇咯。 即系响响 旅游局。你都唔知佢做乜嘢。 咁啊，开始做功课啦，即系了解下嗰度有咩玩啊，有咩 selling point 啊，等等啦。咁啊，发觉佢嗰个渔获，佢真系好多海鲜食，即系几乎。 你啱啱食嘅都有， 魚蝦又水果又多，即係嗰度係 幾 好咯，個地方嚟， 得啦， 係啊，同埋而家係譬如話大雪菠蘿係陽江一個幾出名嘅產品嚟， 大雪菠蘿， 但係大雪菠蘿我又 好少覺得組團食大雪菠蘿，你覺得啊？ 我憎大雪菠蘿， 如果我請你去，你去唔去啊？ 分開我中意大雪，我中意菠蘿，我中意一加埋我就唔中意， 或者再將個菠蘿分開，菠又中意，個蘿又中意， 你講嘅咋嗱？ 係我講啊，你唔中意咩？我中意。 罗你嗰嚟做咩？ 捉嘢咯， 你自己坐落去差唔多，垃圾攞咪我叫，忍唔住嘅啫。 咁 系啊，系咪啊？嗱，系咪啊？你唔可以揿得你自己几耐，我发泄出嚟。 大家舒畅啲啦。咁佢又话：喂，不如咁啦，因为佢地方好支持，谂一啲旅游线，睇下有冇啲香港可以跟过去，然后再落去湛江啊、海南岛咁样样，即系你当一个中转站。 但系如果你要坐六个钟咧， 系好难嘅。 我谂你好难吸引人，喂，人哋坐飞机去菲律宾啊，咩仲有啲热带地方， 系啊， 个零钟，系啊， 去到食翻早餐，飞翻翻转头，你点样去到啊？ 太远啦， 太远，我真系觉得佢 交通太远。 谂咗另外一样嘢， 嗯， 如果游轮又得唔得咧？即系为香港出发， 系 啊，或者 咁坐几耐？如果坐游轮？ 坐游轮唔系你逐个站停，一路咁样玩上去啊！ 即系其中一个站咯，阳光系其中一个站，落去食嘢，咁我觉得 OK 嘅， 系 嘛？ 然后再去海南岛咁样样，即系终点站海南岛。 最后个计划有冇实行啊？我想问。 梗系冇啦！ 我而家 fast forward 先，真系讲。 你即系好似你买本书，你一嚟就睇佢结局嗰阵，都冇乜嘢，就算啦。 最后原来写住失败完，咁我就唔听。我而家我心里边离开呢个地方， 冇失败呢两个字， 冇失败呢 样，因为冇开始过。 唔系，因为仲喺度倾紧，因为而家 觉得失败乃成功之母。 倾到而家， 疫情未完。 唔系呢个计划 好耐噶，要搞好耐。 唔系几耐开始？ 要搞几耐啊？ 你其实系几时去阳 光？你讲紧呢件事系几时啊？ 系咯， 海龙王 四年前到啦。 哇！ 讲到而家， 四年前都搞唔到。 好多嘢，好多部门 系你啫。 一生嘅事业 系啊， 佢就好似嗰啲老木匠咧，剁一个木头剁八十几年， 系啊， 死之前仲未剁完。 有咁嘅，啱啱剁完嘅时候佢就死啦。 哦，原来 有咁嘅老木匠。 员工二三年嚟讲你嘅， 佢噶啦，佢就咁佢嘅人生里面嗰个就系买一样嘢嘅啫嘛，买完之后就完啦，好多 project， 但系冇一个 project 完成。 跟住嗰啲波折就變咗波折啦，係啦。咁佢又叫我喂，你去睇下咧，真係幾靚嘅。咁我點去睇啊？咁樣樣 坐車去啦。 佢話我可以有一隻揾人，有一隻貨船，因為貨船好少入咗去嗰啲大貨輪啦。佢話嗱，你上去嗰個貨 點解要坐貨船？ 貨船哇，咁佢嗰度都幾深喎，啲水係 啊， 係咪啊？貨船 對出就係南中國海啦，佢唔係泊去碼頭，佢係要坐出去。 佢哋就當佢 係 貨啊。 唔係啊，香港人去係坐咩嘅？ 唔 係， 佢而家要上去睇嗰個地方。 我要做啲 research， 有冇船或者任何交通工具？ 冇船，但係得車咯。 就六個鐘， 係啦，六個而家好啲啦，而家三個鐘頭到啦，而家三個鐘頭到啦。咁、我話好啊，上去個貨輪，即係貨輪睇下嘢，拍下嘢啊。因為佢話日落 靚嘅。貨輪有 咩好睇啊？唔係啊，貨輪影出邊 拍乜嘢、 啊、影日落啊？ 哦、 日落、啊、 即係你只不過 係線啊。 咁你就唔好講話上個貨船度拍嘢，即係你自己上去個貨船嗰度嘅話， 影日落 係 啦， 影 日 落 海岸線， 同埋你喺西環碼頭都影到咯，我使唔使上貨輪咧？ 咁冇佢咁長啊嘛， 嗰度高啊嘛，同埋因為再出啲啊嘛。 Okay. 你話都好啊，我又未上過貨輪玩，我因為我好中意去呢啲我未去過嘅地方嘅，咁佢話好啊，我真係冇諗過上貨輪係點樣樣， 咪一個貨船咁咯， 上去嗰個船嗰度啊。咁啊，哦好啦，先坐一只趸船，系趸船，趸船坐到去嗰个货轮嗰度啦， 先至上去个 点样上啊？跟住 又梯， 一条类似绳 梯，系咯，爬上去咯， 好恐怖喎！嗰度讲紧上到去咧，个我谂六七层楼咁高度咯。而嗰条嘢咧就喺度岌下岌下。 边条嘢啊？ 成条绳 梯， 爬六七层楼。 系啊。就一路咁样上噶， 你信唔信啊？ 我唔知道信唔信啊。 货轮好高啊，你知唔 知 啊？ 我 知 佢货轮好高，但系佢会唔会要你咁样上去咧？ 系啊，系 所有嘅人都系咁上去。 系啊， 我唔信。 咁如果对嗰啲 冇梯噶， 位高啊，或者嗰啲老人家点算啊？ 冇老人家去咁啊！你老人家上去货轮嗰度做乜鬼啫？ O K， 好，咁你爬咗几耐啊？六七层楼、啊， 爬到今日， 系咯，佢就跪，唔系，所以佢就爬爬下，即系爬翻落嚟啦，爬到一半，爬翻落嚟啊！ 冇，最惨，又系有个女仔去，大家都攞住啲器材，攞住啲 系咯，拎住器材点爬？ 咪就 系 咯， 我真系好惊，我去 呢个 系 一定嘅，个个都要咁噶， 个个都要咁噶啦，唔系你点上去啊？系有一条梯，因为咧。佢完咗之後咧，佢收翻埋條梯噶啦， 繩梯嘛， 係啊， 好似海盜咁我感覺。 係啊，海盜都係。 哇！真係去到一半，嗰、那個女仔咧喺度震，佢喺度喊，真係喊喎！因為你望落去下邊咧就係個 明啊明啊， 佢爬先定你爬先啊？ 有 一 個人，有個男人喺中間，跟住到呢個女仔， 跟住到你， 即係到你啦， 到 我， 你揾個頭頂佢個 pat， 頂 佢上去咯， 頂佢上 去 咯，你慣佢啦， 佢驚噶啦，你揾個頭撞， 唔使驚，唔使驚， 我嚟，哥哥揾個頭你， 佢驚係咪因為你喺下邊度頂佢啊？ 定佢驚你，定佢驚你望到唔知佢睇到嘅嘢啊？ 如果我係女仔，我點會俾佢跟 我？ 我 係女仔，仲著條裙。阿叔喺下面， 你点会着条裙上 船 啊？ 我唔使着条裙，我都唔想佢跟住喺我后边啦。 你 系 跟到好甜咩？ 佢仲要喺后边叽叽声笑。 系啊， 你望紧咩？ 你上街你咪叽叽声笑啊？ 所以佢咪惊， 佢咪举头望明月。 系啊，佢咪喊啊！咦？呢个阿叔真系咦？我都喊啊！ 系啊，我跳落水添啊！ 脑里空间我有太多。所以我会张开句耳我听我听运用谦卑抵抗争议非议研究理想主义哲理与哲理往往会敌视什么都会得知用所知笑不知太富有智慧。 嘅就 IDK Genie 唱主劇吓，廿三度气温，相对湿度60%，12:23听紧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佢有冇一只有冇一只佢廿厘？佢冇一只佢廿 都好喎， 吓廿咗佢咪冇后顾之忧啦， 系咪？ 我都唔中意你喺我个 pat 下边望下望下， 系啊， 我系男人都唔中意，何况嗰个女仔系咪先？我知佢喊咩啦，而家 系啊。 系啊，解开个喊都迷啊，系啊， 好啦，呢一段我飞过嚟， 好啊，上到去啦已经，哇，舒服， 上到去拍完晒，因为重点都唔喺呢个货轮嗰度，重点 仲未讲重点啊，你讲 未噶未噶， 重点上咗先，从我哋上一只渔船嗰度， 吓货轮又有渔船， 上另一只渔船， 点解 我影咗嗰个海岸线啊？佢话咧嗰度嘅渔获咧，好多人咧，即係每到傍晚咧，譬如話逢一三五啦，傍晚就係一個大海灘咧，啲漁船就翻曬嚟， 哇，好正！ 啲人就湧曬出嚟買海鮮啊，一批一批，一籃一籃，或者呢一啲，直情唔係逐條，係呢一箱係我嘅，呢一呢幾袋。 如果遊客買咁多做咩？ 唔係啊，嗰啲批發市場嗰啲人出嚟啊，咁 曬鹹魚咯， 買嚟曬鹹魚。 搵嚟搵嚟等等佢死， 油水唔食， 等佢会咁啊！ 一鲜油就食，唔系咁佢又喂出嚟拍捕鱼都几好睇，诶、 啊、 好 啊，啊 真系好玩、 啊，系啊， 好 危险噶， 好危险，我真冇谂过危险，因为我谂过如果上咗去货轮，个危险都试过啦，应该都唔怕佢话。 你有你危险得过女仔， 系啊， 同你一齐、啊， 有 个 叔喺下边， 系啊，咪咯。 O、okay, K， 下次佢我上先，所有女士喺我后边。 梗系要啦， 仲、okay? 危险一跌落去砸死晒你哋我，哇！俾只龟砸死啊，大佬！佢一松手，成嚿嘢掟落嚟。 抵啊，系啊，成个龟壳，龟壳龟壳坑埋嚟。 咪就系咯，仲有个大龟肚腩，系咪？咁样砸落嚟， 如果龟有肚腩， 成村人跌晒落去， 都几好笑。我唔知四只脚行 唔 到咧，系啦，夹咗出嚟。但係佢話俾我聽，喂，你哋怕唔怕雲船浪㗎？我唔怕嘅，我真係唔怕嘅，即係我試過點都得嘅。但係佢話真係好大浪， 係啊，好 怕 㗎。 同你頭先即係尋晚即係早日嗰個貨輪係兩回事嚟嘅喎。我心諗有幾怕啊？因為漁船都幾大，成30多米長嘅，我覺得都幾冇理由啫。 去邊啦？ 係啊，佢話唔會出得太遠，因為啲油好貴。 係啊，因為佢要計你來回㗎嘛。 冇錯， 係 啊，佢話嗱， 幾廿萬㗎。 係啊，佢話你拍一拍咁點都要過一晚嘢㗎啦。佢主要 喺度啊，喺个船嗰度啊。 系啊，佢话主要系夜晚落网啊，然后第二朝收网咁样，即系佢讲好多啲嘢。好啊，咁我又贪玩啦，因为佢话又会整啲船家嘅 哇正啊， 鱼粥 啊， 诸如此类啊，咁样 食乜嘢？ 我话几好玩喎，不过佢话你真系咪唔怕晕船浪？我话唔怕。问个女仔你怕唔怕？个女仔咦我好惊。都试啦。 嗰个系咩身份嘅？ 系啦，你点解成日都要带住佢啫？ 是咩人嚟嘅？ 系电视台一个女仔嚟嘅，因为当地阳光电视台都有啲人 工作人员。 电视台嘅一个女仔， 工作人员嚟嘅， 工作人员。 咁你又带埋佢上去哦？ 工埋同埋有 佢哋做嘢嘅， 做嘢 嘅 工作嘅工作嘅。咁上到去啦，哇，好似冇乜嘢啫，系咪先？ 开船， 开船啦，咚咚咚咚咚咚。咁啊，跟住咧，个个好忙，喺度走嚟走去。我哋就喺个仓里边嘅，所有嘅仓里边咧，我哋睇一啲床咧，好得意嘅。佢全部有啲安全 喺度瞓埋噶，谂住 瞓埋。 佢哋过一晚啊， 系啊， 嗰个女仔危险啊，个女仔 系啊，我都系咁话咯，咪咯。 所以佢有少少忐忑嘅。 艇上面都系个妹妹， 系啊， 好 唔系有啲阿姨喺度嘅只船， 哦，咁都好啲。 有啲阿姨喺度煮饭啊，咁样嘅。所 有啲乜嘢你搞？ 我学翻你，我宁愿跳落水。 咁点啊？ 咁啊！一到夜晚，哇！真系冇谂过风高浪急，即系弹起嘅个人可以弹起，个女仔好快已经唔舒服， 要攬安全带啊嘛！头先你话 系啦，佢即刻上床瞓觉，然后咧就攞啲安全带扣住佢， 冇用嘅，你抛上嚟，你瞓低仲辛苦， 系 啊， 得我嚟。佢有三個扣，即係心口啦、腰啦， 唔关呢件事啊，而系其实仲辛苦，我都 试过，一瞓低好辛苦， 系啊， 系。咁哇點算咧？佢真係即係面青口唇白。 咁啊，咁咪攬住佢，唔使驚。 你咪幫我人工呼吸咯，絕啲。 絕乜嘢咧？請問 人工呼吸我唔到。 佢瞓咗喺度好辛苦，你明唔明？你嘔咗之后嘅话，你会惊嗰啲嘢会入咗落去。 系啊，佢喺度啜泣啊嘛。 血管嗰度，所以你要执边度冇事咁样啦，啜泣咯要。 啜泣 系 嗰个唔系吸嗰啲嘢出嚟。 系啊。 哦，我以為你 點啊？ 冇咁樣講。 係啦，後尾咧到夜晚啦，嗰個有個船家咧就喺度即係摁摁腳咁樣， 佢又冇乜事。 佢哋梗係冇事啦，個個就跑嚟跑去喺度做嘢。佢話：哇，今晚咧你哋真係要小心啦，男士。佢話咧呢一種天氣咧就是、海龍王挑女婿。即系意思话咧，真系好危险嘅，所以男士唔该你小心啲。咁我问佢， 点解系男士啊？ 系咯，点解女士唔使？ 我就所以问佢啦。喂，海龙王会唔会招新抱噶？佢话招新抱都有，不过就唔系呢种天气，所以咧，所有男士你真系要小心啲。 佢哋一种讲法嚟嘅系嘛？即 系 个海好好汹涌嘅意思啊。 系啦，系啦，但系呢啲天气咧，男士要小心啦，女士就咩啦咁样样。 咩啊？ 即系唔关女士事啊。总之啊，系啦，咁啊一路喺度。抛嚟抛去，我成晚就俾佢又抛上去抛落去，但系佢一收网，第二朝真系好多鱼，好开心。同埋佢哋夜晚咧整嗰啲嘢食咧，真系好好食。但系咧，佢哋嗰啲碗碟咧，因为抛啊，全部摆响个隔板嗰度，大家全部直地而坐咁样食，我觉得系好好食。同埋， 但 系 你个 project 自完嗰次之后都冇发展啦， 冇啦。 唔係，係因真係因為呢個疫情係啦、 哦。好啦，咁希望你將來仲可以嚇、繼續 抛啦。同你去食海鮮好嘛？ 但係我唔想， 我唔 想嗰個貨船。 你爬先喎，你爬先喎嚇。好嘅，好。十二點半先聽呢個新聞財經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印尼发生7.5级地震，当局发布海啸预警。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在上午11:20，录得弗洛勒斯海发生强度7.3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香港天文台录到今次地震强度是7.7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政务司司长今日率团前往深圳，准备同广东省代表召开对接会议，商讨通关安排。佢出席行会前话，除了公务和商务需要，亦会让其他有需要的市民申请配额，强调需要市民配合支持，以公民社会方式做。如果配额要政府详细审批，甚至采取计分制是没可能，只会更加混乱。他说香港健康码截至今早九点有超过44万市民申请注册账户，超过15万人启动。他说下一步希望将安心出行的使用更普及化。就长者没有智能电话的问题，当局已经联络流动电信商和慈善团体处理。另外，林鄭月娥說，計劃在明年1月初開始擴大伏必泰疫苗第三劑接種計劃，詳細安排等專家開會決定。他指現時香港有7宗 Omicron 個案，但都成功堵截，未有流入社區。他強調接種疫苗仍然重要，有效防止病毒擴散。有小學早前向學生播放南京大屠殺教材片段時，引起部分學生不安。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事件時說，當局沒有規定一定要播相關片段，是否使用有關教材，交由學校和教師作專業判斷。她強調認識歷史很重要，希望學校在今次事件後總結經驗。有小學校長認為，事件中無論教育局和學校都有進步空間，但無需過分追究責任誰屬。海關打擊卡拉 OK 侵權活動，拘捕22人。海關今個月1年8日在全港不同地區搜查8間店鋪，並聯同警方巡查30間派對房間，檢獲147套載有懷疑侵權歌曲的卡拉 OK 播放機，和6套載有懷疑盜版電子遊戲的遊戲機套裝，估計市值共大約130萬，拘捕20男2女。行動中警方亦發現2名派對房間負責人和7名顧客違反防疫規例。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五北风增强，晚上天气转凉，周末期间天气清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653点，跌301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6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178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60.8跌5.8，阿里巴巴119.1跌2.1，盈富基金23.82跌3.2，美团245.0跌3.0，比亚迪股份278.0跌10.2，小米集团18.66跌5.8，华宝国际14.46升5.0，中移动46.45升1.0，碧桂园服务48.05跌4.55，京东集团305.2跌5.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3，日元113.61，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3，人民币6.365，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8392点，跌248点。港金报1662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51美元，卖出1786.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齐投票啦！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1995年3月20日上班繁忙时间，五名日本奥姆真理教成员在东京地铁发动沙林毒气袭击，造成13死，超过5800人受伤。目标霞关站一带是日本政府中央机构的集中地。 不过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声称自己是无辜。麻原彰晃原名松本智津夫，从小梦想从政，但是一直无法考上东京大学法学院。 他在1984年创立奥姆神仙会，后来在1987年改称为奥姆真理教。高峰期有超过 1.5 万名信众，当中有医生、大学教授等等的高学历人士。 1990年，麻原彰晃同干部一共25人参加日本众议院选举，全数惨败之后走向激进，主张武装化，建立奥姆国统治日本，又研究生化武器。 麻原彰晃在事发后2个月被捕，警方调查发现，原来奥姆真理教正在策划11月战争。趁国会开幕式，在东京上空散播沙林毒气。追查后，更加揭发教团牵涉之前多宗命案。 麻原彰晃被控杀人、违反武器等制造法等13项控罪。2004年，在东京地方法院被定罪并判处死刑。审判长小川正慈指麻原彰晃共杀害27人，最大恶极。 而奥姆真理教12名骨干成员，经审讯之后亦都被判处死刑，13人在2018年7月被处决，不过余波未了。 2019年元旦，21岁青年日下部和博在原宿开车撞向人群，造成最少8人受伤。他被捕后称是为了报复政府处决奥姆真理教成员，被控杀人未遂。 但是他否认控罪。 辩方律师指，日下布和博细个的时候被父亲家暴，读高中的时候就经常被欺凌，而在事发的时候精神异常。控方指，被告说不能够原谅支持死刑的人，原本计划以自制的火焰喷射器对明治神宫的大垂直人群进行无差别袭击，但是装置失灵才改为开车撞向人群。 1995年毒气袭击事发当日，日下布和博尚未出生，他最后罪成被判监18年，可见激进思想能够影响深远。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香港是我们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建设一个更好的家园，而你的一票就可以改善民生，促进香港发展。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5日，投票时间为早上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不是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相同的地方会因为季节的转换而有不同的面貌，特别是临近圣诞节，一年将尽的日子，条街会突然间变得很浪漫，同埋充满住节日的庆祝气氛。虽然香港的冬天已经不再冻了，但依然不减要庆祝、要 party、要开心的冲动，买圣诞礼物啦，出席圣诞的派对，总之一定要开心。今年的圣诞，我已经失去了所有值得开心的原因，因为我失恋，我同拍咗拖10年的男人分手，搬离我哋一同建立的哀巢，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熟悉的气味。我选择了一个远离以前我哋会出现的地方去居住，因为我怕会撞到佢而令我唔死心，亦都好怕一啲旧事物会勾起太多嘅回忆，让自己一直咁样沉沦喺分手嘅阴霾里面，一路都走唔出嚟。毕竟我系被抛弃嘅一方，三个人嘅恋爱空间太挤拥，离场亦都系保存自己少少尊严嘅唯一做法。我搬咗去一间新界嘅村屋，地下连一个小小嘅花园，一切从头嚟过。房东是一个讲嘢好大声，但系其实好简朴嘅伯伯，但系佢中意人哋叫佢做安叔，就住喺我楼上。佢对于四围邻居嘅一切都了如指掌，无他嘅一个退咗休嘅伯伯，平时冇咩嘢做，就喜欢攞住佢个拐杖喺附近度散步，打下牙胶，倾下偈。基本上佢讲啲乜嘢，我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惯咗就反而觉得有亲切感。今晚气温跌得只有9度，又正值圣诞的前夕，对于恋人来讲是不可多得的气氛，但对于单身的人来讲就是一个打击和考验。我推晒所有的 party， 收工之后就很快买了一个饭盒回家，享受10年之后第一个没有男朋友的平安夜。当我走到回家门口， 见到有个黑影在我的花园。初初我都被他吓一跳，其实对方对我吓亲，但他行了没几步就在花园的另外一个角落那里失缩起来。微弱的灯光之下，我见到他疲倦又饥饿的眼神，我没再打扰他就入了屋了。同平常的日子一样，看着 N 字头的串流平台送饭，但不知道为什么呢，今晚我没办法享受剧集的剧情，只是一路挂住门外的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吃东西呢？咁冻佢会唔会冷亲噶？又或者佢会唔会已经走咗咧？等我再睇下先。Hello， 你好嘛？你唔使惊啊，我唔系嚟赶你走噶。今晚咁冻，你喺度瞓一晚啦。嗱，呢一度咧有啲水，有张毡。我想你瞓上去会比较暖啲噶，仲有啊，我搵匀晒全屋啊，都冇啱你食嘅嘢啊。呢一度咧有半盒我食剩嘅炒饭，希望你唔好介意啊，食住先。OK，sorry 啊，我唔打搅你啦。Merry Christmas。第二朝早我唔使翻工。一瞓醒已经是早上十点了，我走出去花园，只是见到他吃了盒炒饭，一粒都没剩，喝了少少水，毛毡上有他睡过的痕迹，但是他已经走了。当我周围去找他的时候，住在楼上的安叔就很大声地在露台上叫下来： 哎，林小姐，今天不用上班 吗？安叔，早晨啊。 早晨。 今天是圣诞节啊，公众假期不用上班啊。你这么早起身的？ 哦，这么早，吃晏都来了。是 的。 喂，你在这里找什么？ 啊，没有，我找只狗而已。 蛤？乜你养了只狗吗？什么狗来的？没见过的。 啊，不是，我没有养，是只流浪狗来的。哦，昨晚我回来的时候他睡在我花园，我看他的样子好像很可怜一样，又冻又饿，所以我就给他兜饭和水，还有这张毛毡他睡，我出来看看他还在那里。 哎，流浪狗吃饱就走的了，哪里有东西吃他就走去哪里，难道跟你个人世吗？ 是的，但我也有点担心他咯。 嘿，使鬼你担心咩？天生天养，唔死得嘅。 啊，安叔啊，如果咧我摆兜狗粮喺呢一度咧，等佢嚟食嘅话，你介唔介意啊？ 哦，你咪摆咯。系，你哋啲后生至咁神心啫，乜嘢救啲流浪狗啊、流浪猫啊咁。唉，通街都系，边救得咁多啊？ 咁呢排天气冻啊嘛，咁见到佢哋真系好似好可怜咁，啊，尽可能帮下佢哋咯。 哦，冇所谓，不过嗱，你唔好搞到周围污糟邋遢就得噶啦，唔好搞到其他邻居都可以嘅。 哦，唔该晒安叔。 嗯。 忽然之间，今日圣诞节变得有意义同充满希望。梳洗完之后嘅话，我就搭车去附近嘅商场嗰度买啲狗粮，自己一个人饮咗杯咖啡之后就打道回府。我悉心咁样安排佢可以瞓嘅地方，将毛毡、一兜水同满满嘅一兜狗粮放咗喺我嘅门口有瓦遮头嘅地方。我想象佢今晚翻嚟嘅时候，见到我为佢准备嘅圣诞大餐，向我露出安慰而感恩嘅眼神，咁我想为佢做嘅一切都变得有意义。只可惜嘅系，呢一只流浪狗原来都有一份浪子嘅心，佢并唔想逗留喺同一个地方，接受一个女人嘅恩惠，然后心甘情愿咁样为佢留落嚟，结束佢漂泊又浪迹天涯嘅一生。今晚佢冇喺我预期嘅时间出现，好几次我偷偷开门出去睇下佢有冇嚟嘅时候，结果都系一场空。虽然失望，但希望往往都会喺你冇任何期望嘅时候发生。我想大约在半夜一点左右，我已经上床休息了， 但是隐约听到有狗食狗粮的声音。太冻了，我亦都唔谂住要出去睇下真实嘅情况，定系我发梦。到第二朝，我起身出去花园，见唔到佢嘅身影，但见到空空嘅狗兜，啲狗粮食得干干净净，心里面有一阵暖意。当下就决定下一步嘅计划。我打俾一位朋友嘅朋友，佢系一位救流浪狗组织嘅一啲义工兽医。我说明来意，佢就问我：， 知唔知系咩狗种啊？有几大 啊？唔知道、啊，我其实真系见过佢一次嘅咋。当时仲要系黑妈妈咧，我放工翻去见到佢噶，唔系睇得好清楚。 嗱，始终系流浪狗仔，就唔使咁心急，吓、俾啲时间，等佢冇咁惊你先。试下可唔可以谂办法捉佢嚟俾我哋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病，有没有打防疫针、甚至有没有晶片、到时先再看看怎么做好不好、暂托给有经验的义工凑住先，适合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想就安排领养、 我可不可以收养他的、 条件符合就可以的，好难得有你这样的有心人，我们中心的宗旨都是救得一只得一只，有什么我可以帮手你随时告诉我听好不好， 麻烦你、 祝你好运啊。 我一厢情愿，满怀希望，幻想有一日我可以同佢建立互信同埋感情，一步一步将佢引入我生命里面，俾佢一个家，令到佢感受到人间嘅温暖，忘记以前流离浪荡嘅日子，揾到一个真心锡佢嘅人，供给佢嘅所需，但求一份无条件嘅爱，互相依靠。每晚有佢留喺我屋企，俾我一个热情嘅拥抱。欢迎我回家的眼神，我已经满足了。我这个被抛弃的女人，同这只被遗弃的流浪狗，我的同情心油然而起，有一份同病相怜的感觉，甚至觉得这个是命中注定的偶遇。究竟是野性难驯，定是他不甘心被绑住？我每日所放的狗粮和清水他都有接受，但是已经很少在花园那里过夜，就算在那里睡，第二日一早在我出门口之前的话他就离开。以上的情况都是安叔讲给我听我才知道。 喂，只狗好抵死的、趁半夜没人知来的、入你花园吃完就睡一阵，天光就走了。 安叔啊，咁你有冇见过佢走去边噶？ 哦，我唔知噃。哦、啊，系有一次咧，见佢走出去村口啊，俾四只狗围住嚟吠啊，之后就冇见过佢啦。啊，放心啦，冇事嘅。 希望佢冇事咯，我已经两日冇见过佢咯。 今日我如常放工，带住。我的外卖回到家，未入屋就已经听到安叔由二楼到嗌我： 林小姐，林小姐，你回来就好了。 安叔咩事啊？ 你只狗翻咗嚟啊！第一溜瞓咗喺你个花园度啊，不过喐都唔喐，叫又冇反应，你快啲去睇下啦。 唔该，安叔。 我有个不祥嘅预感，慌张咁样喺个铁闸嗰度入咗去花园。见到佢瞓咗喺第一次我发现佢嘅地方，我见到佢个颈有血迹，我第一时间打咗俾兽医朋友，就飞的士去诊所，希望仲嚟得切啦。 我帮佢 check 过啦，呢只狗咧天生有遗传病，要经常食药睇医生，咁可能因为咁啦，所以佢个主人就唔爱佢啦。佢系佢 collar 噶，有个牌，我几乎可以肯定系一定有人养，所以就冇晶片，所以揾唔到佢资料。我谂佢已经流浪咗一段日子噶啦，今次好唔好彩，俾几只狗围攻，都咬得好伤。咁嘅伤势咧，佢仲可以挨到你带佢嚟呢度，真系唔简单。 Doctor Ben 啊，有冇得救啊？ 唉，佢而家 suffer 紧喎。嗱咁，我就觉得不如俾佢舒服啲走，好唔好？我哋可以拔除嗰个维生嘅仪器。真系冇意思噶，咁样挨，你信我啦。 嗱，佢翻嚟见你最后一面，你好啲送佢最后一程啦。我唔阻你 ，take your time。呢间房唔会有人入嚟，你慢慢同佢讲拜拜，好唔好？呢个 call 啦，我交俾你，好唔好？ 半个钟头之后，我仿佛好似度过咗一个光年。由遇见佢到佢离开，短短嘅日子，我感受过被需要嘅快乐。佢亦都喺在世最后嘅日子里面，感受过人间嘅爱同温暖。我哋嘅相遇，并非系微不足道嘅。至少我明白到生命嘅不确定同不可预知，亦都明白到，并唔系每一个生命都有一个完美嘅结局。佢留低嘅，有如佢个 collar 上边写住佢嘅名字 ，hope， 希望。 你要把我抛弃了，只要把我记忆都抹掉，让我在人间消失。你要把我拥有了，但你可有好好？失所，谁用我炫耀，做你的玩笑，可惜只有今朝。随意欢喜我，随意摧毁我，纵是失色的主角，我是忠心于一个，一个你。想看星辉的照耀，但我没谁人可讲，谁令我明智，令我长大了，不知可有的招，随意欢喜我，随意摧毁我，纵是失色的主角，我是忠 好啦，今日嘅故事到此为止，多谢李丽蓉送上嘅剧本，我哋听日十点钟风骚化嘅，再见大家， 多 谢，拜 拜， 拜拜。How do I say goodbye to what we had? The good time that made us laugh outweighs the bad.I thought we'd get to thee forever, but forever's gone away.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 And I'll take